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齐晒人，我系风骚快活人小张张， 我系锐仔。 早晨，听讲寻日有突击测验俾两个师打， 系啊。 O K， 诶， 唔好咁快讲俾大家听啊，师弟行嚟，师弟行嚟啊。 我依家亦都有突击测验， 咩嚟噶？ 潮语 咩啊？ 九九六三个数字啊，九九六。职场上嘅嘢，即系工作上嘅潮语， 搞搞咯， 唔系你成日关住搞搞咯啦，唉， 佢嗰啲唔系职场嘅，私底下嘅，搞搞，得闲就搞下，咁样 咯，搞搞。国内而家好兴嘅， 系啊， 但系打工仔唔中意嘅， 哦， 打工仔唔中意， 我知，九点翻到九点六日，翻六日 冇错啦。 嗯， 朝九晚九翻六日就叫做九九六啦。 嗯， 呢个合格啦。佢同 佢搞开嘛，搞路 咧，又变你笨。 不过呢个好似有一段日子嘅，即系九九六，即系其实都系对大家都系一个起身。 咁你嗰啲咧，我关心你嗰啲多啲喎。系啊，你嗰啲搞路，你又搞几耐啊？ 搞到错晒。 好啦，雷暴警告廿上到十一点，今朝好大雨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风骚快活人》。 欢迎你翻嚟啊，强哥！ 系啊， 早晨，早晨。 With somebody， 星期四嘅早上，听嘅就系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阴晴不定嘅天气，今日有阳光有晒，初时局部亦都有雷暴，日间都系非常炎热嘅。 I wanna feel the heat with somebody. 天或天氣都是陰晴不定，所以今天我們愛好系列11點鐘出現之後呢，就是又晴又雨的天氣的歌曲的。 今早就是這樣，嚇死我， 8點鐘幾大雨啊， 好害怕啊，我還見到那些由天那裡劈到落地的那些，這樣跌跌跌啊，嚇死我， 迅雷不及掩耳啊！ 喂，我真系掩 耳， 我咪揸架车啊！如果我喺屋企，我会揞住个耳仔噶。 你揸车唔好揞耳仔， 手要摆喺台盘。 但系最恐怖就系乜嘢咧？嗰度咧，即系我觉得好似咧喺个地狱度揸紧车咁啊！啲水哇，啲雨系咁样撇落嚟啦，根本咧系点样诶开你嗰个水盆咧，都系唔可以拨走啲水啊！好惊，又揸揸揸揸，跟住仲要系迅雷不及掩耳咧，就够啦！再咁样落去嘅话，其实我系咪应该都要拍埋一边，就等佢碰完先，我先至翻嚟，因为我惊嘛。咁跟住咧，心谂你好好啊，你话咦？点解知你去到呢一个嘅即系大埔啊？系啊，好恐怖！去到有某个地方嘅时候，系突然之间佢哋啲雨速停晒， 即系好似两个世界咁。 冇错， 系咚咚结界。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跟住一行到出边嘅时候，突然之间就见到，诶，开始有啲蓝天，诶，开始有啲白云，再前少少嘅话，太阳高照， 哇， 点解会咁噶？ 今日真系嚟得快，走得快， 好恐怖啊！所以就谂紧我好系列嘅话，一定就系有晴有雨，嗰头又落完雨，跟住嗰头又天晴，你玩晒啊！ 人生有时都系咁样，一啖砂糖。 你啫， 点解要永远都谂呢啲嘢咧？ 我反而谂起骤雨中的阳光啊，首歌我中意嘅， 系陈秀文啊嘛， 系呀， 好嘢嗰阵时啊， 正啊，好好听，好听。 好啦，嗱，今日咧，我哋星期四嘅节目咧有少少改动嘅，咁啊，平时我都系练咧11点到12点钟整整一个小时， 系。 今日咧第二个半小时咧，11点半后咧，我就会播放一个咧，我是 DJ 嘅人物专访。 11点半后， 系啊，因为 我哋系做咗， 我做。 系啊，由11点半 播。唔紧要啦，唔紧要。好好好， 好好，你话事啊，你揸住。 我唔系事噶，我同监制问咗噶。系啊。 点解你要整把咁嘅衰声嘅？ 因为我都系咁嘅咯。 佢一 定系识佢。 词穷理屈， 佢就扮低咯。哎，要真真，唔系两句啫，系先真真咁样噶嘛。 系啊， 真 系。你琴日又 睇你唔起。 我哋琴日有风骚 band leader 啊，黄天恩啊，琴日啊， 系好啊， 唱得好， 有冇有好多嘅？受到好多嘅朋友係啦，咁我哋就專登揀你唔喺度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嚟有一個 special， 你明嗎？係啦，即係其實有時你知㗎啦。 咁我梗係要俾啲新人上位啦。 冇錯冇錯，喺 個樂壇霸住個位咩？ 係啊係啊，所以就我哋如果係嘅，我哋琴日就做咗一個都幾好嘅我自己一個心願。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嘅就係我哋嘅風騷師打裏面其中一個唱歌唱得好勁嘅就係阿 Queenie 啦，再同咧就係 Austin 哥哥兩個一齊咧就可以有個合作。 哇！ 點不知？昨天真的收到大家的赞赏，我也有几个朋友平时没什么找我的，突然之间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告诉 Austin 听，就是非常好听，甚至乎有一个跟我很熟的朋友，他就是说期待他的 solo， 天恩的 solo， 是啊， 黄 天恩个人音乐欣赏会， 你都迷惑， 昨天我听完我也想叫他 encore， 不过不好了不好了，下次先 啦，所有人想联络天恩和 Greenie， 请 你又经理人联络 我， 几时成为经理人 噶？唔知噶呢啲嘢，好难讲啊！佢都有经理人啦。 但系阿梁咪咪，你自己揾经理人。 我做自己经理人点？ 我哋 manage 唔到你。 系啊，好难 manage 啊！ 系 又咁又咁。 喂，嗱，最近咧，我哋咧，我是 DJ 啦，咁样样。今日我睇到一篇咧，职场嘅，即系喺嗱，先你讲职场啦，996啦，职场里边有好多嘅文化啦，好多嘅会，大家一定听过嘅说话嘅，就系你见工嘅时候咧，咁有个人喺职场。其实如果通常咧见工咧，老细问呢一个，你会点答？应该点答咧？咁样，其实咧，我是 DJ 咧，以前咧，即系嗱，因为我是 DJ 系今年嘅活动，但系以前都有好多 DJ 嘅招考噶啦嘛，都有问过呢个问题嘅。 应对能力啦，同埋口才 一个问题啫，呢个问题就系点解 你要做 DJ？ 系啊，点解我要请你咧？点解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呢份工咧？咁样，咁啊，不同嘅网民都系有啲搞笑噶啦。因为我搵工做咯，所以咪要请我咯。咁即 系 有啲 嗰 啲搞笑啦，系咪先？但我谂呢个问题值得，即系如果你今日 譬如话暑期工又好，或者你去一份正式嘅工又好，甚至嚟我 EJ 都好，你要谂下，如果呢个问题你可以点答咧？ 嗯， 啱啊，职场你好有经验啦。你有冇问过人呢个问题？点解我要请你？ 有实有噶啦， 系啊，唔系差唔多指定问题之一嚟噶啦。 差唔多系点解要请你？埋尾嗰啲问题，仲有冇嘢问啊？咁诸如此类啦。 其实我觉得呢一句说系咪真系问得到原委咧？即系我意思嘅就系，如果你答得好嘅话，系咪？我谂一定会 加分嘅。有用嘅，有参考价值。 系啦，但系我亦都觉得嘅就系呢一。一样嘢会唔会太过大家 expect 咗啊？即系我哋去见工，大家都知道佢一定会问呢一句噶啦， 系啊， 系嘛？你咁都唔做功课，你死得啦， 系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 是啊， 即系我又唔会觉得嘅就是、啊，会唔会系因应住嘅就 interview 一个人嘅时候，佢会因应住嘅就系嗰、那个被 interview 嘅嗰位，佢会有一啲现场嘅嘢系个个都唔同嘅， 嗯， 咁样我先至做唔到准备，咁嗰下。突发先至真真正正可以可以考到嗰个人啊嘛，我嘅意思系咁吓，即系呢啲咁嘅嘢系 standard 噶嘛，呢个问题系 standard 噶嘛， 系啊， 我觉得问 一定问 系 standard 嘅，但系咧个答案咧真系可以千变万化，睇你自己点样发挥你自己创。 我谂最稳阵就系你有咩贡献咯， 或者你 觉得公司 你有咩专长咯， 系啊， 同呢一份工有咩关系？ 又或者我唔叻，但系我就喺呢一度可以学嘢，即系诸如此类，或者我好平咁嗰啲咯。 学嘢就问啲， 咁我好平得唔得？ 都唔好，因为学嘢有人会话呢度唔系学校喎，你学嘢你出去学咯咁样。 嗯， 系啊，即系咩人都有，自己去 执生啦，可以 系啦，执生 或者捉下对方想要啲乜嘢。 冇错啦，系啊，你又睇下对方。 你嗰时你请人咧，你有冇听过啲即系呢个问题可以系俾到你好满意嘅答案？ 唔记得咯，几廿年前嘅嘢我唔记得啦，真系。 咁你咧？咁你咧？系啊，你提出嚟讲，你有冇啊？ 因为我嗰阵时嗱，即系咁咧，又要讲，好似分享过嘅啫。有啲我是 DJ 嘅朋友仔咧，我中意讲嘢咯。咁样，咁但系你中意讲嘢，即系但系讲得好唔好听咧，或者嗰样嘢 有 冇 内容， 有冇内容咧， 有冇养分啊嘛？呢个紧要 系啦，所以我谂就要谂埋，即系你自己从自己出发点去讲一啲嘅答案咧，未必可以真系攞到对方嘅嘅即系好感咯，即系我感觉。 嗯， 都系讲一句讲晒，但系自己执生啦，即系喺每一次嘅 interview 嗰度。 我记得有一次好玩嘅，又系全班人咁样 interview 啦，去大公司。其中一个问题咧，最近。嗱，而家个主考官就问啦：如果我唔请其中一个，你哋觉得唔请边个？ 系啦，嗱， 哇， 呢 啲 我咪觉得有创意， 超好 玩。即系我嘅意思系呢啲咁嘅 standard 嘅嘢，我嚟 interview， 我梗系会知道佢一定会问我，我点解会请你啦？有咩创意啫？同埋其实虽然系答案可以千千万万喺其中就拣一个，但系我觉得佢 interview 人哋嗰个，你自己都要有创意， 要 机智，可以掘到一啲嘢去令到被 interview 嗰一班人，我喺中间有人 stand out 出嚟啊嘛， 佢可以表现到自己啊。我好记得话唔请边个咧，哇！嗰個咧都醒曬， 嗱咁就好玩啦， 好玩，呢條真 係 好 玩啦。 例如， 即係你 interview 人，其實你都唔懶，係咪啊？ 例如嗰個阿 A， 我覺得佢講嘢幾啲吉辣嘅，即係我哋做 sales 嘅，梗係唔好請佢啦咁樣。嗰次係我覺得好深刻印象嘅， 係 啊， 我同意你講嘅。嗱，如果係咁嘅話，我仲可以從中睇到一啲我睇唔到嘅嘢，就係當要成班人，如果我呢一個工作係需要 teamwork 嘅， 冇錯啦， 有幾多人係真係好排他嘅咧？係 同埋你點樣去 teamwork 咧？呢個係一個好嘅 team player 咧，呢個係好重要。 即 係 當然你去 survive 嘅時候嘅話咧，係咪啊？你一定要揾出你嘅 weakest link 出嚟嘅時候，你會點做咧？你唔覺得呢一個心理上面係睇到更加多嘅就係我點解要請你啊？你冇咁懶啦，你成日都問我呢個問題，我準備好啦。唔係，我意思係對唔住，我講埋。如果呢條 standard 嘅問題，我嚟嘅時候講，我已經準備好，講唔係代表我。 啱， 系你想点？你想点样睇我？你想抄乜嘢人？你想请咩人？我去俾一个答案等你请我，但系嗰个唔系我。但系如果你倒翻转去问一个问题嘅，就系你要我呢一班人里面嘅，你要我 抽 一个，你系 抽 边个嘅时候，我就睇到好多你唔知道我想睇到嘅嘢。 即系即刻要谂啦， 梁咪咪，我同阿瑞瑞两个 抽 一个， 抽 边个？ 抽我，抽我，抽我！ 我都话抽我同埋即系你又要 我唔肯啊，我唔识啊，因为你有你嘅长处，佢有佢嘅长处。喂，呢个都有个答案，我呢个都有答案。 咁你都有你自己嘅长处啊？ 你系主考官， 你头发咁长， 唔系我意思即系 主考官啊。 嗱，例如如果你系老板啦，你系老板，你问我啦，得我同阿瑞瑞咁样，我话抽我啦，抽我啦，咁样都得噶。 咁咪唔好咯， 系都 系啊，但我覺得咁樣唔好啊， 系啊， 即係如果我老闆你認輸，咁如果真係咁，你首先。 哇！咁你 咁就冇噶咯，嗬？ 冇噶啦，我一定唔会，我一定系讲对方嘅。系啊，即系呢个公平啊嘛，大佬，你嚟到呢度，你梗系想攞份工噶啦。 因为你想我请你嘛。 系啊， 就要跟翻佢嘅谂法做 啊。如果你真系厚 DJ， 你要试下玩呢个都几好。 你唔要边个？ 四个 DJ 啊，你哋觉得边一个差劲嘅？叫佢起身。 唔係㗎，呢一樣嘢有好多嗰啲即係 reality 嗰啲 reality show 咧，嗰啲咪生還者啊，生還者咪就係咁樣咯。係啊，幾對 team 嘅話，你覺得嘅話應該 fail 邊個嘛？係 啊， 甚至乎佢就係話，其實你成班人裡面嘅話，大家係不記名嘅投票嘛。到最後尾嘅時候就會讀啲名出嚟，即係係槍票。到最後尾嘅時候 fail 邊個嘛？ 邊一個女街坊？ 你嗰 呢個真係好玩。 女街坊嗱，你真係直誒，即係當口當口咁樣去問嘅話，一定唔會講。但係如果你不記名嘅時候嘅話咧，嗰啲先至係真心説話嘛！ 其實個主考官真係可以參考到嗰啲資料， 梗 係 啦， 自己呢個咁樣。 其實你講到呢一樣生還者咧，以前我哋有一個叫 DJ 生還者，就好多年前嘅啦。咁啊，黃天怡都係 DJ 生還者嘅一個生還者成功者，到今日做埋一個主持嘅。咁大家聽下落嚟咧，另外一個禮拜就係訪問黃天怡咧，就會講翻點樣喺 DJ 生還者裏邊係點樣，即係佢有啲咩嘅挑戰咧，做啲咩咧咁樣嘅。我覺得有啲幾得意。 等佢娓娓道。来我哋就愿闻其详， 哇！得四字字语，恭喜发财，圣诞快乐，得唔得？ 好好，出口成文，好嘢，好嘢，好嘢。喂，好啦，十点半听阿方苏凡，今日一样会有呢个即安，其实稍后喺12:09嘅时候出现啦。 哇，呢个精彩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收听。 有阿傻强、飞强， 唔系有 Sarah 姑妈，以及唔同嘅亲戚，会陆续登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城规会举行第四场新田科技城田塘相关修订规划草图的新述会，有立法会议员、科技协会和公司代表等到场表达意见。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表示，留意到近日新述会上有意见关注过百公顷的创科用地并没有制定发展参数，他认为规划应该留有弹性。刘国芬说，过去一年不少企业希望来港发展，现时却欠土地，参考内地和海外做法，正是推动产城合一15分钟生活圈。他認為有關創科用地要有一定空間，讓企業自行興建人才公寓等，以吸引人才和企業落戶香港。本身是全國人大代表的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迪說，全球數位化浪潮之下，科技創新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香港正是邁向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正是積極尋求突破。贝澳天后庙附近沙滩发现两条中华白海豚尸体，其中一条是初生。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接报跟进，已经将尸体带回解剖和分析。发言人说，这两条中华白海豚尸体被发现时相距不远，其中长大约 2.4 米的成年中华白海豚严重腐烂，另一条初生海豚只是剩下骸骨。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呼籲公眾，若果發現華魚鯨豚和鯊魚的搁淺個案，致電1823熱線，提供發現搁淺的時間、地點和相片。法新社引述剛果消息人士報導，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北部盛產黃金的伊圖里省一處礦區遭到民兵襲擊，造成至少4名中國公民死亡。報道說，幾名剛果人亦都是在今次襲擊之中傷亡。當地有消息將襲擊歸咎一個民兵組織，有關組織聲稱要捍衛部落利益，以對抗敵對的另一個部落。中國駐剛果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暫時未有回應。 韓聯社引述南韓政府同醫務界消息報導，首爾俄山醫院的教授即日起進行工作調整，縮小接診範圍。全韓過百個患者團體今日將會舉行大型集會，要求醫院正常接診。俄山醫院原本計劃今日起停診一個星期，後來改為縮小工作範圍，主要診治重症和急診患者。預料工作調整首日的手術量將會減少近一半，門診患者數量將會減少大約三成。另外，延世大學西福蘭斯醫院已經從上個月27號起停診，高麗大學醫院、中北大學醫院亦都分別計劃從今個月12號和26號起停診或者限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30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34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38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8升2.4，美团119.6升2.5，建设银行5.45升8.8，商汤1.58跌4仙，理想汽车80.9升3.15，中海油23.25跌1.5，工商银行4.79升6仙，阿里巴巴73.25升1.05，友邦保险53.1。是跌5仙，盈富基金18.48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61.41，瑞士法郎0.901，加元1.364，人民币7.271，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40,666点，系升86点。港金报21,98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9.63美元，卖出235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出同埋美孚咧，分别都有两交通意外噶，咁就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泽安村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啦，近住荔枝角公园同埋美孚咧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警署啊，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啦，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噶，咁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福亨村嘅。咁提一提大家啦，黄大仙嘅凤舞街由于有路陷啦，凤舞街去翻竹园村方向，介乎富美街至到杏林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一号同埋11号 K 去竹园方向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啊，就系凤舞街。 去竹园村方向仍然是需要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和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我是杜文慧，最初为什么会选择做 DJ 呢？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音乐。那有什么好得过呢？就是去到一个工作的岗位里面呢，可以任我听不同类型的东西呢，所以这个都是我加入电台的主要原因。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放松快活人，星期四的早上，早晨早晨，雷暴警告仍有到11点，希望今日不要那么多雨水啦，等大家可以晒下太阳伯伯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作为都市人呢，有篇文章他说都市人一定有的都市病，多多少少呢，我想在场的朋友们呢梗会中其中一些的。 一定有啦。 一定有的。第一个马老师他说体能的运动不足。其实我又不知道要 几个。讲第二个， 体能嘅活动不足，点 解啊？ 喂，你系咪叮哆都冇嘅？即系体能嘅活动，你以前都会行噶，你话会 有 脚有冇啊？ 而家每日都行到1万步，但系喺我嚟讲咧，1万步咧，其实我觉得唔系一个好大不了。 我真系唔系好信。 有我 真 係 唔 係 好信 嚇， 慢步咋？唔係一萬步，慢步咋嘛？ 唔係即係我 真 係 一萬步 就有。 不過唔係，我想講呢一排咧， 但你知唔知你咁樣計咧，其實係唔準嘅。有時咧，你喐到佢咧。我試過有朋友為了要達成1萬步嘅話，得閒無事嘅話咧，佢就會攞住個手機自己喺度錯。 喂，呢啲唔係朋友嚟㗎，疏遠佢啦。 唔係我朋友嚟嘅，唔係我朋友，我朋友嘅朋友。係啦，我就你做乜嘢啊？咁樣 無聊。 係啊，佢就話唔好啊，我就希望我就可以行到1萬步咯。咁佢就係咁喺度錯自己嘅手機咯。 嘥氣啦。 唔係，但係又咁樣，佢做咗個手嘛。 哦。 個手咁樣係啊，都做。 都有少少自己嚇自己嘅。 係啦。同埋我依家就每晚真係拉只右腳同埋左腳嘅筋。 拉筋一。一定要 有嗰阵咁样棘住，哇，好攰嘅，真系好攰嘅。因为咧，我瞓平时咧，我话对脚咧个脚掌咧瞓低咧系抹到好开嘅。咁啊，曾经有个治疗师话俾我听，你咁样样咧好易棘亲嘅。佢话点样样去 慢慢向中间， 中间咧就叫我瞓觉，即系瞓喺张床嘅时候咧，右脚咁啊撑住。 你瞓喺度，你点撑？ 系咯，你瞓着咗就 你瞓唔系瞓着啊，系瞓之前啊。 有 点样掹啊？ 我 你瞓咗喺度噶喎，好啊，我用口述啦，我再尝试下。就首先嘅就系见到佢躺平，躺平之后嘅话，跟住 向后咁样咬， 就只脚向后咬。 咬几耐？我想问。 哦， 一路瞓一路咬。 对唔住，我想问，其实你呢个动作系个原因系揾嚟做乜嘢？系令到你嗰个 髋关节呢个位。我咪調整翻，跟住咧，就個腳掌咧。 就向即係咬翻， 係啊，用少少向中間咬。 係啊係啊，佢話、如果你再進階啲咧，就瞓低嘅時候左右腳一齊咁樣。哇！但我依家未得，因為真係好痛， 好痛㗎， 好、 痛。我想象到呢個痛， 係啊。 咁要維持幾耐嘅姿勢？ 我自己譬如話兩三分鐘啦，係啊係啊係啊，兩三分鐘啦，咁啦。 試下先，但係呢個係咩㗎？放呢個腰骨嘅。 點解你要試咧？點解你要試咧？如果你冇呢一個問題，如果你冇呢個問題，你又咬啊？ 我又 唔係啊！佢對腳邊度？ 因為你乜嘢都要試。 本來外八，佢變咗內九 試， 好奇啊嘛！ 你好人老者，你喺都要追趕我。 呢個進入第二行，都市人嚟睇咯。體能運動唔夠，第二就係你一定會有啲不良姿勢，無論係坐啦、行路，包括咩咧，寒背啊、翹腳、煲低膊啊， 係啊， 係啦， 玩手機啊，諸如此類啦。 手機玩手機就係個頸啦嚇。另外一個咧，我又比較少嘅，咁佢有啲都市人都會就係長時間用耳筒或者耳機。 啊，我冇耳機。 係啊，有啲人嗱做運動，我會戴啦，但係有啲人咧行路又戴啦，甚至瞓覺聽戴住耳筒聽音樂嚟瞓覺，咁其實都係唔好嘅咁樣。 有咩唔好啊？ 佢话对耳力嘅听力受损嘅风险啦，会系、啊，长 我想问下咧，我真系戴唔到你哋嗰啲耳塞塞落个耳仔度。 你讲过、 哦，其实咁嘅 甩出嚟成日甩出嚟。 明啊，因为其实佢有唔同 size 嘅嗰一块嘢可以稳定住你嗰个耳塞喺里面嘅，可能你要换一换就 OK 噶啦。因为有啲人嗰个窿嗰个大细嗰、那个 size 系唔同，系、啊，通常嘅话佢好多个唔同嘅 size 嘅，你去买翻啱嘅，你换咗佢就会 OK 噶啦、 哦。算啦， 我之前都系咁、哦，我之前会跌出嚟嘅，系啊，好危险啊，我试过。有一次跑跑下嘅，差唔多跌落去个坑渠窿度啊！好彩我一 踢，实力踢噶， 系冇错， 一定踢， 踢开佢，哇！ 咁先执翻， 系啊，跟住体无完肤啊，成块嘢， 执翻只身材咧。 专家建议，不过呢个咧，我哋做开呢一行咧，通常呢一关大唔大声噶，即系听 非常大声。 专家就你就好大啦， 系我好大声， 样样都好大， 系噶， 惯咗啊， 即系佢即系听嘢好大声啊嘛， 系啊， 系啊，我知啊， 使用耳筒咧，应该尽量嗰个音量唔超过。最高的一半为佳， 冇可能， 冇可能系咪先？一半，即系唔好超一半， 系啊， 系啊， 即系你听细咧，你喺度觉得拗痕咁样，即系唔到唔到。 唔系，我哋一定系有职业性失聪 啦。睇电视，你哋个电视机教得大声。诶， 电视机就唔大声， 电视机我都唔大， 电视机好细声噶， 即系十二。 唔关事，我觉得系每一个电视其实嗰个 volume 都唔同嘅，你唔可以话你屋企嘅电视系十二，咁可能我系四廿八咧，咁即系唔可以咁样讲咯。但系我 系 细声嘅，好多时候我屋企嗰个就开到好大声，咁跟住我同佢可唔可以细声啲啊？永远都叫佢细声啲。 跟住嗌交咯。 唔会，我哋两个好相亲相爱。 我以为一个喇叭声又 辣唔到我哋， 唔得，大声啲， 唔会，你唔会辣到我哋，唔会，一定会，一定会就我。 OK， 好。 以上所講之外咧，仲有一啲叫壞習慣。壞習慣包括咧食垃圾食品啦、煙酒過多啦、冇社交啦，同埋咬手指啦，咬手指都係、 哎、 咬手指搣手指啦等等。因為呢個 係都市病嚟嘅咩？ 都市人嘅影響健康嘅都市病咯。因為你 將手指有細菌， 佢有細菌，佢有感染、哦、等等等等。 但我見到咬手指嗰啲人，大家都健康。 我肥屍大隻， 肥屍大隻，因為 你聲如洪鐘喎。 咪就係咯，我肥屍大隻咩？ 啊、 我瘦咗呢排， 系啊，唔系你我意思系你好精神奕奕，好、 啊、 有活力啊， 系啊，即系其实咬手指系好啦，你试下， 系、啊、 可能个肚腩会细啲咧。 我想问咬边只先好啊？ 唔紧要， 十只手指， 你中意边只咬齐咯， 一齐食啦， 系啊，先可以介绍你嘅就系你食先食到齿先。 冇啊， 我俾你啊，我俾你啊， 借只手俾你。雪空に滲む翼の赤い日が消えたら終わるね抱かないで今夜は帰るよ弱いNot the good people. 寻找爱的故事， 流浪的小狗。从前有两姊妹，她们两个性格南辕北辙，家姐活泼好动，直头啲过分好动嗰只。除咗个新冇时停之外，她把口永远都停唔到噶，好似收音机一样。妹妹嘅性格咧，怕丑内向，成日都粒声唔出，最中意系匿埋妈妈后面。家姐好鍾意小动物，每次在街道见到啲流浪猫啊、流浪狗啊，佢都一定周围去搵嘢食俾佢哋喂佢哋嘅。相反，妹妹呢就乜嘢小动物都驚。有一日家姐出去玩嘅时候，喺街口间便利店出面见到隻狗仔。嗰隻係一隻好可爱嘅拉布拉多狗。家姐企咗喺度睇咗几个钟，发现隻狗真係冇人理。佢孤零零咁趴喺个地度喺度震，家姐见到佢咁惨，忍唔住过去抱起佢。哎呀，你咁得意嘅，你主人咁都舍得唔要你噶，唔使惊唔使惊，我带你翻屋企啊！家姐带住只狗仔翻到屋企，好兴奋咁大嗌：妈咪妈咪，你睇我带咗咩翻嚟？妹妹一见到只狗，惊到跳咗上张台度。平时大多数时候都忍让家姐嘅佢，今次完全失控咁去闹家姐。好惊啊！你明知我惊狗噶，你做咩带只狗翻嚟？家姐就话啦：佢主人唔要佢啊，佢好惨噶，你俾我收留佢啦，我会教佢唔好搞你噶啦。妈咪，可唔可以俾佢留低啊？妈咪望一望只狗仔，咪咪嘴笑。然后岌咗头，妹妹梗系反对妈咪呢个决定啦。不过佢拣咗唔去哀妈咪，佢要等爹哋放工翻嚟先同爹哋抗议。唔知点解，爹哋妈妈系咪夹过嘅咧？爹哋同妈咪同一阵线，爹哋不停咁同妹妹解释俾人遗弃嘅狗有几惨。妹妹揞住耳仔唔肯听，一支箭咁飙咗入房，仲拍埋门。妹妹发脾气，成晚都冇出嚟，晚饭都唔肯出嚟食啊！瞓觉之前，妈咪将狗仔绑住，惊佢吓亲妹妹。当全屋人都入晒房瞓觉嘅时候，狗仔喺客厅度可能觉得好寂寞，又或者挂住以前嘅主人，佢喂喂声咁喺度喊。啱啱肚饿出嚟搵嘢食嘅妹妹，见到狗仔好似喺度喊咁，佢谂咗好耐。 然后都忍唔住行咗埋去。狗仔虽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妹妹，佢唔单止冇吠佢，佢仲收埋声，开始用一个充满爱嘅眼神望住妹妹。妹妹竟然忍唔住去摸下佢啲毛，狗仔仲开始舐佢添。妹妹好鍾意呢一种同佢有联系嘅感觉啊！妹妹话：你咁得意嘅，我好鍾意你啊！咁感人嘅一幕，原来系有观众噶。家姐喺门后边乜嘢都睇到晒，不过佢扮睇佢哋唔到。喺第二朝食早餐嘅时候，妹妹突然间话：我已经决定咗叫只狗做 Rufus 啦。家姐就话：乜你只狗啊？系我哋只狗啊！跟住家姐就走埋去揽住妹妹。爹哋妈妈虽然觉得好奇怪，拗晒头，究竟发生咩事啊？不过爹哋都好镇定咁宣布 ，Rufus 正式成为佢哋家庭嘅成员。喺嗰日起 ，Rufus 就好似屋企嘅 B B 一样，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咁锡佢。佢哋一齐睇电视，一齐行街，一齐笑，一齐喊。最重要嘅系陪 Rufus 玩，已经成为咗每一个屋企人嘅共同嗜好，将屋企嘅每一个人都拉近咗。喺呢个咁热嘅夏天，大家不如都考虑下收养喺街道俾人遗弃嘅小动物啦。 人同动物嘅爱，有阵时养个动物嘅朋友们就会知道，就好似海洋一样，好深好深。Ocean Deep。 I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Ooh, love, I've been searching so long. I've been searching high and low.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 little sadness when you're gone. Maybe you need a friend.Please don't let's pretend. It'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I wanna spread my wings, but I just can't fly. As a string of birds and pretty girls go sailingJust can't hide as a string of words. 到11点钟，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范人有呢一首歌叫 Ocean Deep。翻嚟一小时就会有今日嘅我是 DJ 人物专访周慧敏。 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我是 DJ 人物专访，嘉宾 Vivian 周慧敏。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好啦，坐在我身边咧就是呢位朋友仔，叫朋友仔，因为最初见佢嘅时候，佢真系只有一个朋友仔嘅啫吓。咁啊，呢、這个女仔由最初带我哋嘅港台大门啦，咁啊见到佢有一个咧，样嘢都唔识嘅，但系咧就好有 talent， 同埋咧好吸引大家嘅注意力，因为佢好有嗰种星味啊，即系由嗰阵时开始都已经系啦。慢慢咧有一个小妹妹喺我眼中嘅小妹妹进入咗我哋嘅电台啦，做不同嘅节目啦，跟住可能又喺呢度碰下钉啊，嗰度又慢慢又唔知点样啊。做下呢样，做下嗰样，跟住慢慢成为一个好有魅力嘅 DJ， 跟住再由 DJ 一跳跳板去咗做电影，再唱歌，跟住成为大家眼中嘅，大家今日认识嘅 Vivian 周慧敏，多谢晒 Michael。我想讲个秘密啊，其实我同你表白过嘅，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咧，咁我听到你把声，你嗰阵时做啲好浪漫、好温柔嘅声音嘅节目嘅，系啦，你未系好做啲好搞笑啊玩嘅节目嘅，咁、那个声音咧就系好温柔、有磁性嘅。咁我就好中意听你把声，跟住我 嗰个咪郑子成嚟噶？ 唔系，我肯定系你。佢应该未出道啊！ 我讲笑，佢未噶佢。 咁我就觉得咧，所有男人最好听嘅把声就系你。 我千祈唔好咁讲， 真系喺我嘅角度， 关我事啊！魏真吓， 咁我就好想入电台嘅时候咧，我要亲眼。要見到你啦， 跟住哎呀，失望啦嚇。 唔 係 啊， 其實咧我喺呢度講過嘅，就係嗰陣時候 Vivian 咧係大家帶住一種好期望嘅眼神嘅。我講過噶啦嗬，你記唔記得？即係有一日係啊，因為阿倪炳郎咧就同我哋啲 producer 講，我哋五個 producer 嘅阿蛋啦、我啦、即係幾個啦、 launch 啦嗰啲咁啦嚇。咁佢就同我哋講：喂，我今日咧開完會，大家唔好走住，我介紹一個好靚嘅我喺歌唱比賽認識嘅女仔。我想即係將佢帶入嚟，等大家咧即係栽培佢。咁大家就抱咗个睇靓女嘅心情，咁果然咧就当阿 Vivian 当年嘅 Vivian 咧，即系虽然嗰阵时佢仲系嗰个头发咧比较硬嘅，即系你记得吓，即 系爆炸头， 爆炸头嘅， 简直系爆炸咗， 完全冇令到嗰个样咧系令到我哋失望嘅，即系大家哇系会真系好清纯嗱、啊，除咗靓之外系好清纯嘅，即系好有嗰种少女味嘅，就是、唱呢、這、一个拍完方为系咪嗰只歌系咪嗰只歌叫咩名字？一路弹琴一路自己唱嗰只咧叫咩名字？嗰只 系最爱嚟嘅， 最爱嚟嘅。 咁但系我参加歌唱即系、就是、我哋个业余 DJ 大赛咧，咁有一 part 就系、是表演自己嘅自选项目噶嘛。咁我系唱阿慧娴嘅歌噶。 哦 ，OK， 系、 okay, 啊，即系总之咧， 由嗰日开始咧，就大家就好认识。哦，原来呢个新人叫做 Vivian， 我哋仲改个花名叫肥肥人 ，Vivian 周慧敏添咁样。 肥肥人系阿蛋改嘅。 是咩？ 系， 哦， 佢自己话咗啦，系佢改嘅。 哦，我又唔记得咯。 系， 好啦，咁今日咧，嗱，我是 DJ 咧，我哋最近电台咧，即系如火如荼啊，举办紧。但系呢一样嘢，首先我喺呢度咧，代表一个叫正在做紧啦，咪 Vivian 曾经做过啦，都想俾一啲嘅想法、感受、意见等等啦，嗬，俾大家去参考一下，你适唔适合做 DJ 咧？点样先可以做到个叻嘅 DJ？ 做咗 DJ 有啲乜嘢开心或者唔开心嘅地方咧？今日你要听呢个访问，你就会知道啦。 嗱，我先讲我自己。 好。 咁我系从来冇谂过我系可以做 DJ 嘅。 我都系。 你把声咁好听， 唔系啊，我系好怕丑噶，第一，同埋咧，我系好惊青嗰啲人嚟噶， 系咩？ 系啊系啊，我爆个秘密俾你听啊，嗰阵时咧有个我系浸会噶嘛，咁我有一个同学咧，我唔好讲名啦，佢嗰阵时喺商台咧，唔系一蛋吓，唔系一蛋， 系， 咁咧佢喺商台有个节目嘅，有一日咧佢忽然间打俾我，喂梁继章，今日咧唔系好够电话啊，你打入嚟点唱啊？我打住咁要讲啲咩？ 做观众啊？ 做妹啦， 哦做妹 ，OK， 有人打嚟啊，你 听众 系啊，就咁你。求其噏个名啊，点唱俾阿哈阿明啊咁得噶啦，咁样。 嗯。 哇！但系咧，等啦，我一阵打俾你，我心跳到咧，好似就系死咁样。我谂啊，哇！原来做电台，我就咁讲几句点唱啫，我都咁惊。于是后来有一次咧，我又问一个师姐啦，叫谭伟华。我谂你咁后生，你未听过。 我 谭伟华就商台一个 DJ， 佢叫做咖啡茶谭伟华，佢系我师姐嚟噶，又系传理系嗰啲。我有一次问阿师姐啊，做电台咧系咪好难噶？佢话唔系啊，点解咁讲？我话咧，你一路讲嘢咧，收音机啲人就听到噶咯。你讲错或者谂唔到讲乜嘢，咁咪好大件事咯咁样。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咧，我从来唔觉得自己可以做到 DJ。 咁你就實在真係太勁啦，因為你以前做節目嘅時候呢，我係簡直覺得你係同啲聽眾談緊戀愛嘅聲音啊！你明唔明啊？點解你可以變身變成咁嘅 咧？其實好多嘅部分咧，真係要多謝香港電台啦，有呢個機會啦，即係唔係專登擦鞋，但係真係能夠有一個空間、有個地方、有個渠道咧。是叫做一个叫咩在职训练咯，即系每一日你要做呢一样嘢，你就要做好佢噶啦，系咪先？同埋咧，人哋听收音机即刻就知道你做得好唔好噶嘛，做得唔好咧，我自己觉得啦，系交代唔到俾自己咯，所以我系会经常嗰阵时咧系录咗我包括同阿 Jo 做三个节目，我啲心都系噶，你知唔知道我系翻屋企由头听一次噶？ 梗系啦，你系监制啊嘛， 即系又唔关事啊，但我觉得我希望。從個聽眾角度去感受一下，到底我今日嘅節目有冇做唔做一個氣氛出嚟咧？或者我哋嘅笑話好唔好笑咧？即係我想咁咯，即係我自己。 嗱，你講得好好嘅，一定要聽翻自己嘅，即係無論係做電台節目啦，無論係我哋係錄歌啦，你如果你唔常聽翻自己咧，你係唔會進步嘅。 係啊，係因為你以為好好，原來唔係幾好喎。 係 或者調翻轉，你以為麻麻地，唔係都幾好笑喎。咁樣有時會有啲咁樣嘅意外驚喜㗎。 我就比較奇怪，我根本係覺得自己係唔適合。讲嘢嘅人嘅，因为我完全唔流利啦，我觉得自己把声唔好听啦，咁我就接到，而家我觉得我中意而家把声嘅，即系年纪大咗咧，咁我觉得我把声系觉得我接受嘅，咁我唔系好中意我细个时候嗰把声嘅，咁我觉得系好尖啊，好高音啊，咁但系我真系沉。 而家個 base 輕輕多咗， 係啦，多咗好多嘅。 多咗啲 base。 咁同埋咧，我後來做得主持電視主持人多啊，原來對train 我講嘢嘅流利嘅程度咧係有幫助。 係啊，係啊。 嚇，咁我最初咧係覺得點解倪炳郎會打俾我？佢哋會覺得我係適合可以去 做電台。 做電台。咁佢唔係叫我嚟做嘅，佢係。叫我你有冇兴趣参加个业余 DJ 大赛先嘅？咁我就嗰阵时觉得啊，咁不如都试下啦，真系胆大，根本冇谂过自己得嘅嘢都应承去试，咁就试咗啦。咁就我记得系有考我嘅，譬如夹歌啦，咁自己准备定，咁即系以前好着重呢样嘢噶嘛，啱唔啱 timing？ 是啊、 即是你及时间、啊、你就要收声咁只歌就唱啦。咁嗰、啊、时就係好注重呢啲啦。同埋有啲才艺表演嘅。点解需要才艺表演呢、我想问返你。 嗱呢一个呢本来喺呢个访问里面我都会其实都会问下 Vivian 嘅。不过而家你问我呢我就答咗你先。做 DJ 系咪真系淨係做电台呢咁样。因为同埋淨係做到 DJ 系咪代表你都仲有其他嘅 talent 咧，系嘅、哦。有時我覺得點解咧？因為你做 DJ 咧，你唔係就咁講嘢嘅。我記得有幾年咧，我都有份去 recruit 一啲新 DJ 啦。咁我就有啲新 DJ 嚟到佢，我話點解你想做 DJ 啊？佢話我中意講嘢咯。咁我話咁你中意講嘢，人哋中唔中意聽啊？咁咁我又冇諗喎。嗱，咁你要諗啦。你中意講嘢代唔代表人哋中意聽咧？咁樣，但係做 DJ 係咪真係淨係講嘢咧？唔係嘅。第一，我哋講嘢嘅時候，其實個腦喺度轉緊啦，諗緊啦。第二，當你講嘢，你嘅 substance系咩？你讲乜嘢咧？你讲嘅嘢点解好听过人哋讲嗰啲嘢咧？你识几多嘢咧？咁样，同埋做 DJ， 同埋我都会觉得系 幾係一種幕前嘅感覺嘅。雖然同你哋做電影啊、歌唱係有啲唔同，我哋係唔見樣嘅嚇，即係撇除而家網上呢電台啦嚇，我哋正式嘅電台係就咁聽聲嘅啫。但係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睇，我哋都係表演緊，表演緊我哋自己嗰個性格啦、聲音啦、聲演啦、感情啦，尤其是做劇嘅時候，所以我覺得係做 DJ 等於一個 multi training 嘅，即係好多方面都 train 緊你 ，train 緊你急才啦 ，train 緊你自己係做 research 啦 ，train 緊你甚至寫稿啦，因為你一路講緊，其實個腦裏邊喺度 cut 緊寫緊稿噶嘛， 係 好多嘢嘅聲音運用啦，等等等，唔知你同唔同意？ 係，我就好同意啦，因為我好多都是在電台發掘我的即係潛能出嚟嘅。咁我嗱嗰陣時我哋訓練嘅時候咧，咁真係一腳踢噶嘛。 係啊， 我記得有台唔係㗎，即係我做歌手嘅時候咧，去到有台 去講嘢嘅啫嘛，佢哋 係啊，佢哋剪帶又唔需要自己，係、有人係幫有助手幫手噶嘛。 嗰陣時你學埋剪帶㗎，有冇學㗎？ 學曬㗎。我哋 on panel 啦，剪帶啦，剪得好好玩嘅。 你嗰啲你以前係咪剪帶？做真係剪帶嗰啲剪帶？ 係啊，真係剪帶。 因為而家唔係嘅啦嘛，而家電子嘅啦嘛。 唔係，我真係剪帶嘅， 成條帶咁剪啊，用膠紙黏嗰啲啊嘛。 嗰啲 open reel 啊 ，open reel 嗰啲啦， 係啦。咁跟住剪完之後攞個 新一班嗰啲唔知咩嚟㗎啦， 好得意啊！我可以剪到你講嘅嘢係唔同曬㗎。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啊。咁就我哋仲會攞嗰陣時好重嗰個係咪叫 UHA 機？ 係啊係啊係啊， 好重嘅。咁我記得。 UHA 機咧就是、一個拎出去做街坊嘅， 係 好重嘅，係啦，有兩柄細帶入邊嘅。 係，我其實乜都做過，我連接電話都做過。咁阿 Wendy 嗰陣時就 train 我噶啦。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好驚，因為你接電話啦，咁啲人你會問大概啲人會 問啲咩啊，講啲咩啊，要知道先噶嘛。 咁但係佢可以呃你嘅， 會。 係啊，咁我就係遇到一個咧，咁同佢傾嘅時候咧就好地地嘅。咁但系到 live 嘅时候咧，佢就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咁嗰阵时我就衰咗啦。跟住然之后，主持人就好用一个好多问号，同埋系好无奈嘅眼神望住我。咁我就唉， 好委屈。 唔委屈，但系我觉得，哎呀，我仲计添吓。咁、我以后要更加小心，因为其实我呢个角色系好紧要嘅。我除咗系去找到哪些是适合的人可以博通他这一条天地线入去倾偈之外，我都要保护主持人和保护个受访者的嘛，那这个是我的责任的，那所以更加要醒目咯，就是要问他多些东西，咁試探多啲先知道佢係正常啊，唔正常啊？佢嘅來意係點啊？佢係真係有心傾偈，定係佢有第二啲目的咧？咁即係呢啲係教識我呢一張白紙嘅人咯。 不過 Vivian 你好特別，我而家先再諗翻啊，其實咧你唔係淨係一個明星，其實你係由可以話即係由個最基層接電話剪帶開始， 嚇係咪？ 嗱，其實咧我同意啊，其實咧如果能夠。大家係有呢個咁嘅階層，如果又唔介意啊，首先我唔知道，可能有啲人我唔知啊，有啲可能一嚟就我要做明星，或者我要做 DJ， 我要做廣播嘅幕前嘅，我唔係走嚟剪帶嘅，我唔係走嚟聽電話嘅，即係可能唔知道有冇人係咁樣諗啦。但係如果你能夠由呢一個基層開始做起咧，你就明白每一個崗位嘅難處，或者你會知道點樣可以更加好做到個節目啦。 是啊，咁所以我会好体谅出面即係帮忙嘅。 嘅 PA 哥哥姐姐啦。 係啦，我会好体谅啦。咁同埋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就自己一手一脚做。因为係好 enjoy 嘅。咁我以前係冇諗过自己係識寫稿寫古仔嘅。 你有寫过咩？ 係啊，因为我同 Jennifer 两个呢有个节目叫两小无赖。 哦，记得。 咁我哋係扮声嘅。咁嗰时呢就係、每人轮住楼。即係你寫一集，我寫一集。咁我從阿 Jennifer 即係最近我哋成日都有溝通啊嘛。佢話：你寫得幾好嘅喎。我話係咩？我寫到你滿意嘅咩？佢話係噶。咁跟住我哋就會扮聲咯，即係扮聲去聲演兩個角色嘅。咁就每個禮拜都做啦。咁然之後我哋又走入去學生群。咁有個節目咧就叫做卜卜齋叱咤榜。咁就係咧每個星期咧就會訪問一間學校。咁我就將短短半小時嘅，即係最多嘅內容塞喺個半小時裏面，之後就每一次就係大家剪一集咁樣咯。咁然之後咧，阿 Chris 個趣智新領域咧，咁我又係出去做訪問， 記得曬嗰啲 好多好多嘢。咁咧就每個星期咧要我諗一個好特別嘅行業，我自己揾。咁然之後咧就聯絡嗰啲人。 就即係邀請佢可唔可以接受我嘅訪問咁樣咯，係啦。咁仲有阿喵嗰個日本節目啦，咁佢哋有一個環節叫做青春 Seventeen 啊， 我唔記得啦。 咁我又要介紹一啲 single 咁樣，所以我其實乜嘢範疇都試過。咁所以咧，我有冇諗過自己可以演廣播劇咧？好似係你叫我先㗎。 我唔記得，係 咪啊？ 我唔記得。 你好多劇都係你監製啲劇， 咁就係。 係啦，咁啊 ，Blanche 有監製，咁係你兩個係發掘我係聲演演劇嘅。咁然之後咧，我係逼出嚟識寫故事。即 其實係噶， 從未試過，係啦。咁 even 我哋節目嘅即係嗰啲 jingle 啦、sitcom 啦，都係我哋自己做噶嘛。 係啊， 咁係真係全能噶喎。 你覺唔覺得？我想問下周慧文，你覺唔覺得做電台有一樣嘢，我自己覺得最神奇、最吸引嘅就係你就係成件事、成個產品嘅創作人，由諗個故仔、諗個 idea、諗個節目，然之後寫稿、揾音樂、揾主題曲，然之後錄音、錄完音之後混音，包括剪埋帶同埋出街，每一句説話都係你諗嘅。 係。 譬如舉例，當然每一個 media 有佢嘅優點啦，但係我就覺得啊，電影可能個燈咧佢打得唔靚，我咪唔靚咯；個稿寫得唔好，我咪唔好咯；或者個導演 take shot take 得唔好，我咪唔好咯。但係電台係你一手可以掌控曬成件事嘅好或者唔好，你覺唔覺得？ 係啦，咁所以就有機動性啦， 係 即係你冇。有時當然有啲嘢係分配出去做嘅。到我同阿 Chris 合作嘅時候咧，咁 個 係啦，二人世界咁就係張小嫻小姐，佢就係妃子仔嚟俾我哋嘅，係唔會早到嘅。我想話嗰個稿係差唔多咧，我哋幾乎成日嗰啲短劇要 live 做 啦。 係啊，你明唔明啊？ 我梗係知啦， 真係滴曬汗啦。 我哋好多名編劇都係咁，阿陳永嘉都係咁嘅。 咁即係冇得係話。讀熟曬啊！咁仲要我哋要兼顧有效果聲嘅、哦嗯，我哋要即場做效果聲、開門聲啊，可能要扮埋一人飾演幾個角色， 係咪好玩 咧？都幾好玩 啊！這個咧喺我哋角度覺得好玩，但係咧可能啲人聽住哇咁樣好辛苦咯，唔辛苦喎、啊？點解啊？因為我哋中意做 DJ 啦，你中意做 DJ， 你就會覺得呢個唔係一個辛苦，而係一個挑戰或者一個好玩咯。 係啦， 係咯， 係好玩嘅。咁我自己做 DJ 嘅年代咧，我就最享受做廣播劇嘅。 嗯， 因為我覺得咧，演一個角色嘅時候咧，自己就會變身噶啦。好似比平時流利啲添。 係， 我覺得我做節目咧就唔流利啦。咁同埋我覺得我反應唔快。咁、但係千祈唔好抹殺自己嘅可能性。你可能你反應冇咁快嘅話，咁你可以係 full script 你自己準備定嘅。即係我覺得我唔信。好多都是天才，即是真係現場有咁勁嘅反應，其實是待定的、 嗯、 即係我哋譬如而家我哋可能成日去做嘉賓，咁有時可能真係做嘉賓嗰度埋個稿噶，係、 嗯、 啊，咁所以你要有一啲一個準備咯，嗯、即係可能有一啲嘢你係會想講嘅，你可以引導對方去、 嗯、 去。問到你想需要嗰個 topic， 咁你咪變咗好似自己係自然反應，或者係咁急都反應到，其實係有準備嘅。甚至乎你可以係 full script， 即係咩叫 full script？ 你可以解釋一下。 full script 咧就是、有時如果我哋真係好驚自己會講嗰下唔知講咗咩咧，就會寫咗成份稿出嚟。不過如果我自己嘅做法咧，就我會寫 point script 咯，即係 points 咯，就唔係真係。每一隻字都寫出嚟咯。 你有信心啊嘛，同埋你有經驗，有你有好有呢個 talent。 我成日覺得，如果你揸住一份 full script 咧，我自己驚自己會流於好似讀稿咁樣啊，即係唔夠自然啊，我自己感覺。 所以又要扮到好似唔係讀緊 script 咁啦，你又要扮到係好自然，咁所以都係需要係聲演啦。咁因為我以前第一個節目咧。是自己孭飛的節目呢就是一個 live 的節目就是輕談淺唱不夜天。 那是你第一個節目啊 是啊是啊自己一個人做的。那就是深夜的兩點至六點的。那我就真的不敢寫一些 points, 是啦、啊、我真的是 full script。 但四個鐘的。 是啊我是寫曬。我記得嗰時咧，我係孭住一個，因為我帶啲碟翻屋企，跟住我要夾曬 timing， 我做咗個練習。咁 四個鐘你夾曬 timing 啊？ 夾曬，係你真係唔好笑我。我覺得如果你覺得 我唔係笑你啊，我係覺得你真係好可愛啊！即係你 夾曬啊！ 你嗰種嘅毅力咧，真係四個鐘做幾多晚啊？一個禮拜 係咪一晚？ 但系都唔简单咯，因为你真系讲紧可能系 我唔记得咗啦， 三四十只歌噶， 或者两万，系啊，四十二只歌啊， 系啊， 系啊， 你要夹晒， 系啊， 讲紧系可能四个钟头节目，你可以用十二个钟头去准备都唔定噶，因为你要写稿啦，你要夹啦，你 绝对系 夹唔到又再夹第二次啦，咁可能你系用紧三四倍时间去做。 我觉得一定要咁样开始咯， 嗯， 呢个系唔可以懒嘅。要經歷呢一個即係步驟咧，特別係放我自己嚟講，我信心唔夠，咁我我覺得我職場嘅反應唔夠，咁同埋我想自己唔好失禮電台啊，咁我寧願做多啲功課，我自己練得自然啲，咁出到嚟個效果，我就覺得起碼我安心啦咁樣。 我是 DJ， 一个进入广播大门的机会已经为你打开，三个不同风格不同魅力的 DJ 细说当年的心路历程。 DJ 郑丹瑞， DJ 不是我们一个踏脚石，我不是踏脚的老友，我告诉你，我做一个三个小神仙，我是晚晚做到三四点，一个钟头我是平日我是用三晚，一个钟头使不使做那么多事，要，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好这件事大家喜欢，这个就是我的使命，我做 DJ 的使命。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 好了，请到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继续回来 Vivian 的访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七月十号起，非中国籍香港居民可申领通行证，是一项重大的政策突破，正好为在香港的非中国籍人士带来便利，令他们有更快捷的通道来往内地。他強調，這個只是第一步，未來將會有第二步，甚至更多步，他會在適當時候再公布。李家超出席一個有關中國發展的論壇致辭的時候說，這項開創性措施奠定了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地位，毫無疑問，有關措施將會吸引更多公司和人才來港。他又說，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IPA 之下，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目前已經大致達成共識，將會對深化包括海外企業和專業人士在香港設立公司的業務合作大有幫助，凸顯了香港的獨特優勢。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的持續發展，他相信香港作為內地市場和全球市場之間的雙重門戶角色，作用只會越來越大。城規會舉行第四場新田科技城田塘相關修訂規劃草圖的新述會，有立法會議員、科技協會和公司代表等到場表達意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留意到近日新述會上有意見關注過百公頃的創科用地並沒有制定發展參數，他認為規劃應該留有彈性。劉國勳說，過去一年不少企業希望來港發展，現時卻欠土地，參考內地與海外做法，正是推動產城合一十五分鐘生活圈，他認為有關創科用地要有一定空間，讓企業自行興建人才公寓等，以吸引人才和企業落戶香港。本身是全國人大代表的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迪說，全球數位化浪潮之下，科技創新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香港正是邁向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正是積極尋求突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今日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召開，由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主持，國事訪問當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京等國家領導人出席。峰會前夕，習近平與包括普京在內的部分與會領導人會面。習近平強調，中俄要繼續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和國際戰略協作， 中方支持俄方履行好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俄方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和正当权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南海问题。法新社引述刚果消息人士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盛产黄金的伊图里省一处矿区遭到民兵袭击，造成至少四名中国公民死亡。报道说，几名刚果人亦都在今次袭击之中伤亡。当地有消息将袭击归咎一个民兵组织，有关组织声称要捍卫部落利益，以对抗敌对的另一个部落。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1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25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81蚊，升1.6；美团120.1，升3蚊；建设银行5.49，升1.28；工商银行4.84，升1.1；商汤1.59，跌3仙；理想汽车80.85，升3.1；阿里巴巴73.3，升1.1；中海油23.1，系跌3毫；盈富基金18.47，升7仙；友邦保险52.7，跌4.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日元161.47，瑞士法郎0.901，加元1.364，人民幣7.272，英磅對美元1.275，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40,740點，升159點。港金報21,97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9.31美元，卖出2359.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荃灣路去返屯門方向，近荃灣公園係有壞車，現時部分嘅行車線封閉咗，龍尾排到去進星工廠大廈。就係荃灣路入返屯門方向，近荃灣公園係有壞車，部分嘅行車線封閉咗，龍尾喺進星工廠大廈。咁至於較早前呈祥道荃灣方向近美孚新村同埋近荔枝角公園嘅意外都已經清理咗啦。咁現時龍尾喺龍翔道近觀景台，亦都影響到大埔道下行向太子方向，近美河流車多，龍尾排到去李郑屋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车多，龙尾排到去芜湖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张南隧道、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警告指示就应该要减速和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忌吸引。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 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但驳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四十分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啱啱喺新闻之前听过 Vivian 讲佢嘅开始进入电台嘅奋斗咯，跟住又会点呢 ？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咁但係都梗係有炒粉啦，即係我哋最驚嗰啲 dead air， 我梗係試過啦，但係我嗰次係因為肚痛啦，咁就我真肚痛，咁我已經係播粵曲啦，係啊，我一路喺個廁所，咁其實有個 我知啊， 有個 嗱咁樣呢個咧 播住聲噶嘛， 我哋大堂 聽住噶嘛， 可以聽住嘅， 係 係啦，咁你講先， 咁。我是真的 播緊粵曲，因為粵曲通常有成三四十分鐘，應該足夠你解決任何嘅大小事項 啦。我唔會咁衰嘅，唔會去到三四十分鐘嘅。咁我諗可能耐啲啦，十分鐘啦。咁我即係都係播啲我熟嘅粵曲嘅截止喺一段咁嘅啫。咁就 dead 咗幾秒咯。 點知趕唔切 嚇 ？dead 咗幾秒咯。咁啊，跟住又有啲咵咵咵嗰啲聲啦。 你唔理唔夠我差，我直情瞓著咗。我是做到五点几啦，清晨六点交更啊嘛，即系个人开始松懈啊。我唔系专登瞓嘅，其实，但系你知道人有阵时攰咧，系你瞓咗都唔知噶嘛，你系会无端端突然间咁就瞓着咗噶。 咁点啊？有人打电话嚟啦？ 唔系啊，跟住咧接更嗰个咧叫做魏嘉晴，砰砰砰砰，佢话佢坐的士咧，个的士哥哥照揸，听咔咔咔，的士哥哥继续无若无其事喺度揸车。 佢好担心你。 呢个收听习惯啊，就算咔咔声，佢都继续听香港电台嘅。咁跟住佢一落车跑入嚟咯，即刻拱醒我，喂喂喂，你做乜嘢嚟咁啊？咁我成个黑到跳起咯。仲要嗰阵时系播紧嗰啲唔知细碟咧，嗰啲咪一只歌。 咁你系咪嗰阵时系已经系好有经验嘅？ 我又唔係喎，其實我做通宵咧，就係吳石輝覺得我唔係好夠經驗，所以咧叫做俾我一個長啲嘅時間去 train。我本嚟係做青春交響曲嘅，咁但係咧就做咗之後咧，佢哋話好似你嘅技術咧未係好得咩？你落去做下通宵先，啊磨練下先，咁就落咗去做通宵咯。 其實個個咧，我哋訓練員咧，咁我哋都係輪住樓。我諗我嗰一屆嘅訓練班咧。我 讲 出嚟，大家都识噶，有李克勤添 啊， 有阮兆祥啦，跟住就有梁兆辉、陈汉斯，系咯呢啲咯，咁就大家因为 Chris 同埋余建明就早我哋一年嘅，系啦，咁就我哋轮住咯，轮住几晚咁样， 做通宵， 系咯吓，大家做通宵， 通宵 所以应该系一个礼拜一晚啦，如果咁样嚟讲， 系几好嘅 training， 因为你。要自己 master 嗰四個鐘嚇，冇人幫你手嘅炒粉，你要自己咩噶啦？咁樣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但係都一個好好嘅享受，因為你好似感覺成個晚上咧聽啲自己中意嘅歌啦，有啲人又中意聽你啊，咁係好開心噶嘛。 同埋你覺唔覺得咧，自己控制嗰個啲 panel 係啦 ，panel 好型噶嗰件， 好型噶， 係人哋睇到，譬如有時朋友嚟探我啦，或者陪我，哇，佢覺得。 点 解 你 可以知道晒每一条点、 啊、 样用？点样用？可以一心几用噶啦。 系啊， 咁我都觉得几好玩咯。 系，冇错冇错。 但系只系得我哋香港电台可以咁咯。嗰阵时，因为有台唔系咁样嘅。 佢哋系唔使咁样，好似有睇。 佢哋主要系自己系讲嘢，跟住其实佢哋录完音之后咧， 又唔使 啲带都系唔使自己剪嘅，系咯，即 系 好弹好多。 你覺得可以好彈啦，但係都學少咗啲嘢咯。我自己覺得， 我寧願識曬， 係 啦，做唔做一件事，起碼就總之。 到到冇人幫手嘅時候，自己係可以完全搞掂嘅。 冇錯，阿 Vivian 你而家咧就係一個叫全能嘅 media 嘅人啦，即係你有演戲、唱歌、啦啦啦好多嘢。相比咧，你覺得做 DJ 咧，相比其他咧，有啲咩分別啊？即係如果你又經歷過做 DJ 啦，又出嚟唱個歌啦，拍戲啦， 係 個要求方面、感受方面咧，有啲咩唔同咧？電影咧，哇，好犀利喎！即係個感染力一上演咧，全世界都認識你，全世界都中意你。 係 唱歌咧又係啦，哇，可以傳眾好好遠嘅地方，個個都聽過你嘅歌曲。咁做 DJ 咧，會唔會相比上嚟咧？你覺得呢一樣嘢，你覺得個感染力冇咁大，定係你會覺得有另外一種嘅感覺？ 因為你如果是整個畫面見到你，你可以分散很多注意力，那你可能個聲音不夠靚的，你的樣子夠靚就可以填補回，或者你演技夠好，但是真的做 DJ 呢，我覺得聲音一定要靚咯，真的很重要咯，我就覺得我的聲音不夠靚的，所以我就很快不做了，還有做得不夠好的，就是我個 對自己嘅 對自己要求係覺得我係唔夠好，咁我記得阿蛋同我講，嗱你做咁多嘢，咁你咪分散咗自己去即係努力嘅時間咯。咁你揀最啱你自己想發揮得好嘅嘢，你就放棄一啲你覺得你做得冇咁好嘅地方嘅工作啦。咁所以咧，同埋嗱節目唔係咁多嘅啫嘛。咁譬如我仲做節目嘅話，咁我就壓住一個節目啦。咁新人又嚟緊啦。咁如果我退下嘅話咧，我放咗呢個機會出嚟咧，咁亦都可以俾新人可以有機會做節目。咁幾好咧？可能有更啱比我更適合嘅人係可以做節目噶嘛。咁我就覺得我唔想阻住地球轉。咁我有的確有呢個諗法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俾更勝任嘅人去佔據一啲即係 airtime 咯。 airtime 不過係嘅，因為嗰陣時你都有好多嘅不同嘅渠道去發揮自己嘅 talent 啦，演戲啊、唱歌啊，咁我亦都明白嘅。但如果今日我哋咧再搞呢個我是 DJ 啦，咁你作為一位師姐啊，過來人啦，會有啲咩建議，或者你覺得做 DJ 嘅人應該有啲乜嘢嘅具備嘅特質或者條件咧？咁樣正如有啲人考新 DJ 嘅時候，我好中意講嘢啊，咁樣喂個個都中意講嘢噶啦，咁你中意講嘢，你講嘢有冇聽先得㗎？你自己覺得咧點樣係可以考？ 真係要好聽先咯，嚇咁就唔使驚啲嘢唔識嘅，因為咧我都係乜都唔識，同埋唔諗到自己真係會學識曬嘅人，即係咁冇天分啊！我覺得自己咁都可以學識曬咁多嘢，即係可能係爭邊個快啲啊，邊個慢啲，咁唔緊要咯。你係要俾自己機會嚇，如果你真係想對做電台節目有興趣嘅話，咁我覺得係可以去嘗試嘅，即係可以放膽嘗試，因為我哋係唔怕，即係唔怕跌低噶嘛，你喺跌低嗰度可以企翻起身噶嘛， 冇錯。 咁犯錯每人都會犯咯，咁俾機會自己犯錯去學精咯，咁其實好好玩嘅。真的不是做节目那么简单的，会令到你可能对音乐啦，或者我最喜欢是声演的，即譬如有一套戏是完全是见不到我的，但是我声演一个角色，或者我配音，我都试过配音啊， 是吗？ 配一个日本的动画， 动画 我是帮药师丸博子，我就是配他，他是一个女主角来的，是讲他和一只狗的故事，好好玩好开心，那个这样东西就可能在电台就学回来是了，但是配音就更难啦， 更难的，要夹口型啦，时间啦，几时开口几时收口啦， 是了， 还有你的声音要学回那个公仔啦， 是 是不是配合回， 是咁，但系我覺得係要有使命感嘅，即系唔係你一做咗節目之後咧，就唔係你個人嘅事啦，即係你要對個社會負責。咁你講嘅説話咧，其實你已經係公眾人物，咁你要對你自己講嘅説話要負責任。 冇錯。 咁你其實你要一早係諗定你呢個人設，即係譬如阿 A， 你想做電台節目啦，咁你係一個咩人設咧？你想帶俾而家，因為其實而家唔係咁簡單播歌啊，咁樣咁簡單。你有咩 message 係即係你善於去？ 你個 role 係咩咧？ 係啦係啦，你有咩角色啦？你係一個即係其實一個橋梁啊！你要傳播啲乜嘢嘅信息俾你想聽嘅人？咁一定要諗定咯。 冇錯。 咁我覺得又唔係好個人嘅，你有個團隊啦。 即係可能同監製要、嗯、要去 商議咯， 發掘你嘅即係長處係。 其實難㗎呢樣嘢，即係揾自己嘅、啊、除咗頭先你所講，我好同意啦。即係其實阿 Vivian 講嗰種係好學院派嘅，就係話咧，你做一個 media man， 你做一個傳媒人，你做緊一樣影響緊好多人嘅工作，所以唔好太掉以輕心，唔好 up 得就 up， 或者唔好講一啲咧你自己覺得啱嘅嘢，或者啲社會上唔接受嘅，你係唔應該透過呢個大電波咧去傳遞一啲唔正確嘅嘢嘅。呢個係我哋以前啲 professor 都係咁教我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你做咗個 media man 啦，你點樣可以令到大家會喜歡聽你，而唔係聽阿 B、阿 A、阿 C 咧？你有咩特別先？你自己有咩特別先？係咪先？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你都要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嗯、因为所有出自你口的东西 都是你讲的嘛， 有人会录低的， 是啊， 是啦，就永远的了、 啊、 以后即是你讲的东西可能不断会重复，即是大家会听到啊，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做这个广播是难过我们以前很多。 其实一向都有这个责任的感、啊、责任感是应该存在的。那我就想问你了，其实你外形好突出啦，咁你能够喺幕前咧，令到好多人都话哦 ，Vivian 好吸引啦，外貌好标青啊。但系你觉得做 DJ 其实外貌系咪咁重要呢？如果比分嚟讲，你觉得外貌十分占几多分呢？ 因为我嗰个时代嘅 DJ 咧，就都几多系有做幕前嘅，咁、 啊、 所以可能你哋拣一啲新人出嚟。即可能會兼顧咗多啲即係揀選嘅準則，咁、 嗯、 但係我又覺得呢、這、一個、潮流又好似冇咗咯喎，好似即係做廣播嘅咧，就係、是、專心做廣播咯。咁同埋少咗音樂節目啊，係、 嗯、 啊，咁而家好多都係傾談啦。咁 係反而個腦袋緊要啲啊， 係啦，轉得快唔快啊？咁、 嗯、 譬如即可能係我老公嗰啲。即係佢嗰種節目，唔同你哋嗰啲節目。 三個節目啲收。 係啦，講時事啊，講社會嘅嘢啊。 清談啊。 咁你要係好注意呢啲咯，做足功課咯。 冇錯冇錯。咁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咧，總有啲係吸引人嘅。可能你個外形。 係啦。 咁如果你外形吸引，這個世界好公平嘅。可能你講嘢嘅內容好吸引，你好有點子，你好有創意，呢一樣嘢其實都係你要考 DJ 嘅時候，你可以表現出嚟，唔係淨係靠個樣。所以就算如果你聽緊，你覺得自己嘅樣唔算係好突出嚇，咁、啊、但係唔緊要，你只要知道自己最叻乜嘢，你將你最叻嗰個表現出嚟已經 OK， 可唔可以咁？ 係，同埋我覺得樣唔係。最重要是 character 最重要， 冇错， 系啊，你个即系有冇一个吸引人去听你的特质喺你的节目里边吓？点解要听你？ 冇错啦， 点解要 听 你吓？点解要听你咧？你要自己谂咯，谂多一个原因俾自己，你就可以去。 这个问题是长青的，每一个想做 DJ 的人问下自己：我擅长乜嘢？点解人要听我，唔系听其他 DJ？ 如果你找到个答案咧，快啲报名我是 DJ。好啦，咁最后咧，想问下 Vivian 啦，你有啲咩嘅建议啊？俾即系即将要考入我哋我是 DJ 呢一个嘅活动嘅朋友们，你有咩建议啊？即系嗱，我而家话俾你听，你要咁，你要咁，你要咁，你有冇咩建议俾佢哋？ 千祈唔好话唔得， 嗯， 系啦。所有你覺得唔得嘅嘢咧，係真係可以學識嘅。咁、我相信訓練你嘅人都會好盡力去幫你。咁俾自己多啲機會，千祈唔好自己即係投降先。 係、嗯、即係唔好未參加就因為我唔得噶啦，千祈唔好 試即係。譬如我哋寫劇本一樣啫嘛，我點會識啫？冇諗過自己會識嘅。雖然我讀書嘅時候作文我好快嘅，永遠都係差唔多全班最快。就可以即系作完嘅人，咁但系我都冇谂过自己要写一啲剧本，咁仲系要出街系啦，仲要自己演埋，咁我觉得挑战好好玩嘅，如果你做到嘅时候系好开心嘅。你而家叫我搞嗰啲机器，我都几惊，我差唔多，我几乎系连屋企嗰啲电视都唔再识开添啊，即系简直退化咗。系啊，我几怀念我以前，哇！即系呢只手又搞 控制 panel， 系啊，搞呢只碟，呢只手又捽碟，跟住然 之后 搞卡机， 真系好满足， 好满足啊！ 系啊， 系啊，我其实好想争埋嗰个新闻报告，同埋嗰个 读埋新闻添啊！ 好想做呢一样嘢，系啊，因为起码我而家流利啦嘛。我觉得我以前唔流利嘅，咁但系就嗱，我都可以变成而家，我觉得我比较讲嘢流利嘅一个人。以前我系觉得我完全系 合乎流利是差啲嘅，咁所以真係可以 train 出嚟嘅咯。 嗯， 真係可以進步嘅，係可以你不足嘅地方係可以係因為時間嘅訓練，你係可以修正嘅。 嗯，嗱，參加我是 DJ 咧幾樣作用嘅，我覺得第一咧測試下自己，你覺得自己得或者你覺得自己唔得，試下咯。點解唔試下？ 唔使驚俾人笑㗎。 測試咯。第二樣嘢係一個好好嘅機會，進入一個好特別嘅工作環境。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好有吸引力嘅岗位嚟。咁第三就系可以认识一下而家喺娱乐圈啊或者电影，因为你有机会接触噶嘛，即系我哋做主持人，譬如我今日访问 Vivian， 哇好开心啊！嗰阵时候访问谭咏麟好开心啊，访问边，即系呢个咧都系我哋即系作为半系幕前幕后接触下呢个啲。明星咧係一個好開心嘅嗬，你嗰時候有冇呢個感覺 嘅？有嘅，咁嗱，我想問你，你係 enjoy 自己係做節目啊，一個人啦，定係你中意有？ 我咩都中意。 哦，即係有成班人傾偈，你又 其實咧，我中意做電台咧，係咩都中意。譬如我做個廣播劇嘅導演啦、監製啦，嗰時候 你都寫劇本 嘅 喎、 我淨係廣播劇組嘅。我未入二台之前，我係、跟李安球做廣播劇嘅。 唔怪之你把聲咁好聽、 所以嗰陣時阿維斯理啊，或者好多嗰啲劇咧，我有份 produce 㗎，即係多年之前。 你都監製過我節目㗎。係 啊，二人世界嘛。 係啊，係我最中意嘅個節目。 我都中意你兩位嘅合作，真 好好笑㗎，好有火花。 同阿黃海芹。 到而家咧，我都覺得 Chris 係我台上邊嘅一個最佳拍檔。總之咧，我哋一齊嘅時候咧。就好好笑噶啦、就大家变翻细路仔啊！即系虽然我哋已经几十岁， 重拾翻当年嗰种感 觉。但系一齐嘅时候咧，好似变翻廿几 岁。你又笑下我，又笑下你咁样。 系啊，咁我当然诶，佢而家好冇所谓噶，你笑佢又好好接受，好玩得噶。咁嚟啦，你最中意自己咩节目啊？ 我自己最中意都系三个节目的心。 嗯， 我头先咧喺咪后咧，即系未开始之后，同阿 Vivian 讲，其实咧阿 Jo 咧系我人生里边，我人生撞过好多福将啊，即系令到我点讲咧，即系由一个地底嚟咧，我曾经唔系好识做节目啦，先讲过啦，咁做个节目，大家都觉得唔得啊咁样，咁跟住你做下通宵算啦咁样，咁我以为我以后都系咁噶啦，咁我系撞到好多福将，帮咗我，令到好似发掘咗我另外一面出嚟咁样，即系我以前系一嚿石头，咁原来有一日有啲人将我磨下磨下，咦，原来都零零地，拎住咦 OK 都。即系唔系最叻嘅，唔系最靓嘅钻石都可以拎得出去卖咁样，咁所以后来咧就有清晨发育人啦，同阿 Sarah 做咗啦，咁大家话都几好笑喎，喺周末咁啊清晨发育人啦，咁到后来有一个星期日嘅节目，因为星期日系冇咩人愿意做嘅，因为星期日个个都去玩嘅啦，咁样，于是咧就阿梁家章你谂一个节目啦，咁当时我又唔系好识人，咁问下啦，阿曾志华佢掉咗两个名，一个邵国华，一个魏震，俾两个名你自己同佢哋倾啦，咁就。撞下撞下就，同埋最初我哋唔係講愛情嘅，後來因為其中有環節叫聽歌學追女仔，咁啊啲人好中意，咁我哋傾落就話，不如咁啦，我哋成個節目講曬拍拖啊，講追女仔啦，咁就變成一個愛情節目咯。 你哋嗰個節目真係好犀利，犀利到咧，仲有唱片公司請你哋錄歌啊， 錄歌咯， 出黑膠碟啊， 出黑膠碟啊， 仲賣到唔知金定白金喎。 吓 ，OK 啦。 电台仲有冇只碟啊？我觉得要听咯， 有嘅， 要拎出嚟播下咯。 所以嗱，即系有时候有啲嘢系真系要行第一步，然之后就会有好多步，同埋好多路，好多路俾你继续去行，但系都要靠你行第一步。 系啊，我如果我冇电台呢一个训练咧，我觉得真系帮咗我之后嘅工作，即系我成为一个演员啊。我成为一个歌手啊，真系对我有好大好大嘅帮助嘅。 嗯，讲翻转头咧，你觉得咧，你嗰阵时咧喺电台里边咧，你最欣赏边个 DJ 喺你身边？其实嗰阵时好，你嗰一辈咧好多好叻嘅前辈， 好多 好叻嘅前辈，系咪啊？ 系啊 ，Blanche 又好犀利啦， 好犀利。 阿 Dan 更加犀利啦， 犀利。 系啊， 其实 Chris 都好犀利噶 ，Chris 好犀利。哇，嗰阵时迷到几多女仔啊？ 佢反应快啊， 系啊， 同埋佢嗰个本事咧。即係其實我嗰陣時係做嗰個《人世界》嗰短劇，你知話我哋係 live 做噶嘛？佢係霸曬所有嘢嚟做嘅。佢連聲效啦 ，on panel mixing 係啊， 做演戲， 即刻個音效啊，係現場，佢已經係可以一手我佢腳雖然冇用啦嚇，即係我可以我形容佢腳都出埋，即係可以係咁 好流利， 好流利，好靈活，唔會炒粉，同埋咧係極度俾。 電台的人很有安全感的咯，即係有佢咧，你覺得個節目就 係會 OK 嘅啦，會好啊，唔係 OK 係會 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咧誒變咗係，我覺得佢喺我隔離咧，我係一個強心針咁樣一個人咯， 好放心。 佢拍嘅時候係好開心，係啦，真係好多好難忘嘅即係記憶嘅，係啦，喺電台。 好，咁如果大家想成為電台嘅未來嘅接班人，或者未來喺電台嗰個殿堂上面寫有周慧敏啊，有邊個邊個，有埋你個名咧，就快啲參加我是 DJ。我哋今日非常多謝 Vivian 周慧敏，再一次多謝你，得閒翻嚟又探下我哋，好唔好？ 多謝你 ，Michael。 多謝曬，多謝曬。 多謝 愉快声任天空任意飞，粤耳歌声挑选送着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望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再一次多谢 Vivian 周慧敏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下个星期我哋会有黄天怡讲下佢做 DJ 嘅苦与乐嘅。好啦，十二点钟我哋有呢一首啊，我是 DJ 嘅主题曲啦。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4%。先听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爱好系列呢排天气影响我哋今日，所以咧个话题叫做又晴又雨的一天或者系 时晴时雨啊， 冇错。其实咧，唔知道大家咧，如果你见到嗱，譬如你要行大约系十零分钟一个地方咁样，你见到天就嚟好似都好想落雨咧，你会倾向攞唔攞遮噶？通常你哋会，即系你都唔攞噶。我以前会攞嘅，但系而家开始懒啦。即系如果你十零分钟路，因为我成日要行喺附近一个商场咧买嘢食咁样吓，试过最近咧。兩次都係咁樣，行到冇落雨，買完曬嘢咧 就落雨 倒水。好啦，唔緊要啦， 倒水咪唔行住咯。 唔係，我有呢兩次，我就係點樣咧？我就買一把好最平最 cheap 嗰啲遮，幾廿蚊個把，拎住把遮一行出去咧。冇雨咯， 你又发脾气抌咗把遮， 所以我屋企就多咗两 唔抌啦，先算噶， 多咗两把冇用过嘅遮。于是对第三次我唔买啦，今次 系。 但系嗰日咧就落得最耐嘅，落咁人生就好似咁啊，有时阴天，有时雨天、晴天，都系估唔到嘅， 系 咁咯。 你下次落雨冇遮，打电话俾我 啊嘛。你系咪嚟接我啫？ 梗唔系啦，笑你， 笑你 啊！笑咩？ 我真系好好 笑啊！ 晴天、阴天、雨天，今日我拣嚟郑中基。 每次我将倾心的感觉。都收起，只得我自己在梦里欣赏你。那次我与餐厅的一个偷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作无比的福气。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完美，做梦也都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给你嫌弃，才是我运气。 餐厅的一个偷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作无比的福气。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完美，做梦也都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及你演戏才是我运气。 鄭中基呢首《晴天陰天雨天》，其實今日呢我呢隻歌呢多謝陳太，點解呢？其實做 DJ 呢，我唔知道大家呢可能喺腦海裏面呢都有好多你嘅叫 library 啦，即係你自己腦海裏面你聽開嘅你嘅認知嘅幾種嘅 music library 啦咁樣。咁今日呢喺呢個走廊呢，佢話喂俾咗講我啊，我咩啊？佢話如果講人生激勵咧，英文嘅，你講嘅歌名俾我聽啊。咁講咗之後咧，跟住話喂，你又俾翻隻歌我啦。今日我哋我都係你咧講呢一個晴天雨天，你諗起啲咩歌啊？咁馬上講咗呢隻歌啦。 咁你算唔算出貓啊？ 我唔算，因為我講咗出嚟，出貓唔俾人知噶嘛，傻仔係咪啊？ 哦，得啦，我做傻仔啦，唔緊要啦。 好，好啦，咁今日咧，我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可能係晴天雨天咧，咁可能會有少少離題，我想學你。因为我 学到咩？ 试下好唔好？你俾我试下好唔好？ Okay, 我尽力， okay. 我尽力。一阵间你俾分我好唔好？ Okay. 好啦，其实我觉得咧喺唔同嘅人生嘅唔同嘅阶段咧，对于天气你会有唔同嘅感受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个感觉？我细个嘅时候咧，好唔中意落雨。 系啊。 十零岁嘅时候落雨，你好唔开心嘅。 我最憎最伤心咧，就系小学。去旅行， 冇错， 落雨 取消，系咪？ 好悔。 如果你之前取消，好伤心啦。我系去到啊露营啊，开始落大雨，第二日即刻要走，本来三日咧变咗一日、啊，因为全部湿晒。 系、 所以咧，其实我细个就系好中意咧晒太阳，就晒到咧成嚿炭咁样。所以一落雨我就会好唔开心。但系渐渐我会觉得个年纪又慢慢咧大翻啲，你又会觉得佢就系话，其实阴天有啲阴天嘅浪漫，阴、天有个阴天你可以做嘅嘢，咪就系做一啲嘅就系晴天你唔做嘅嘢咯，系咪啊？例如好好地咁样就话，哦，今日落雨啊，咩都唔做啦，喺屋企瞓觉。你如果是好天你不去做这样东西的话，你会发觉就是好像觉得很辜负了个天气和辜负了时间的。但是如果因为落雨所以我出不到去的话，所以我在家里睡觉，你会觉得就是很天经地义的。 对没错。 绝对同意啊！ 你个心舒服好多， 反正、都出唔到 老天安排噶。 系啦，唔系我话唔去啊，落雨我去唔到咋。咁但系到慢慢慢慢，我觉得嚟到呢一个咁样嘅阶段嘅话咧，就系、是、点样都系好嘅。尤其是系当你连续落二十几日雨嘅时候，你系咪好想嘅就系话哇？其实原来我哋都好挂住， 挂住个太阳啊， 系咪？ 好正噶， 所以人我觉得 珍惜噶， 就会珍惜系咪有太阳嘅日子，又或者。就你会觉得哇，连续成三个礼拜都落雨嘅话，我啲衫点算啊？ 系啊，喂，晾衫啊，晾衫系真系最痛苦噶，有阵噏味、啊。 但系当有一日大太阳，你哇，你洗晒所有嘅嘢，洗六记衫，将上你全部晒翻干净，同埋当你攞嗰啲嘢埋嚟嘅时候嘅话，你闻一闻，大力咁样索一索，舒筋活络，因为阳光真系有味道嘅，喺啲衫度系留有阳光嘅气味嘅。哇，跟住接。靓晒咁样摆嗰度，哇！成个人舒服晒，系咪？ 真系。 所以我觉得嘅就系人生好多时候真系需要一啲嘅练力，需要一啲嘅时间、你可以知道嘅就系冇嘢系好，冇嘢系唔好、只不过系睇你自己嘅心情嘅啫。 同意啊， 系咪啊？ 系啊，有时落雨你又享受个落雨嘅乐趣。 啱啦。 同埋如果作为旧香港咧，如果冇雨水咧，嗰啲叫做咩啊？冇水用嘅日子仲惨，即系以前曾经。 好啦，咁啊讲翻话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就我要讲一啲离题嘅嘢咯。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啦。 开始嚟啦， 开始离题。嚟紧啦，嚟紧啦！我希望可以由头先嗰度带入去啦。我咧有一个朋友咧，你都识嘅，好笑嘅，唔知点解，我每一次约亲佢都狂风大雨， 贵人出门遇风雨啊嘛，叫。 嘢， 好地地無端端嘅就話都係陰天啫。一見面嗰段時間一到嘅話咧，就落大雨噶啦。但係竟然，琴日我約咗佢食飯嘅時候嘅話，陽光普照。佢帶咗我去一個好大嘅一個公園附近一個好靚嘅商場，跟住帶我去食一啲好特別嘅嘢，火鍋，但係係食呢一個嘅菇菌類嘅，冇其他嘢食噶啦。 俾我插句嘴。上次见面即系落雨、啊， 好系咪？ 系 每次约亲佢都系落雨嘅， 系啊， 所以我就话今日真系好难得，因为我约你嘅话系阳光普照，佢就好，今日就带你去一啲咧绿油油嘅地方，咁啊就系、是、啦、啊，一个好靓嘅公园，侧边、 啊、 就有一个咧就新起嘅一个，都唔系新起啦，一个咧都几著名嘅一个商场，咁就喺嗰度咧，我哋就话啊，不如食一啲特别啲嘅嘢，咁、就系食菇菌类嘅嘢，仲更加开心嘅就系你能够食到嘅就系佢嘅菇菌，佢嘅食物嘅原汁原味，以及嘅就系佢哋有话俾我哋听嘅，就系里面嗰啲嘢系来自唔同嘅我哋中国嘅唔同嘅地方，系每一日都系新鲜运到嘅。好啦，咁啊，琴日食嗰啲咩特别嘅嘢咧？ 真系好离题， 系咪好离题？但你想唔想知先？ 我俾满分，你继续离题。 你想唔想知先？系啦，咁我觉得就系难得嘅就系我哋要食菇菌类啦，所以个菇菌类咧即系嚟一个地方嘅啫，来自边度？ 云南 啱。另外一样嘢就我哋食咗有一嚿咧，就系黑黑地嘅灰灰地嘅一个。豆腐，豆腐来自边度？ 嗱，如果我黑豆腐咧，我当年咧我喺上海食过一个黑豆腐整嘅， 嗰阵系全嚿系黑色噶嘛， 黑色噶， 我知你讲边 只。 冇错，哎，好叻啊你，用黑豆整嘅， 系啊， 系啦，个呢个就来自贵州。 哦，呢个唔识。 哇，我哋一食落去嗰阵，我点可以咁劲嘅豆味啊？犀利过我哋食嗰啲白色嘅板豆腐。佢话呢一个系来自贵州嘅黑豆嘅豆腐，非常之营养丰富。另外，我仲食咗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我咁大个人，我从来都冇见过佢嘅真身。佢嘅本尊，琴日我見到啦， 係 都食咗佢嘅真身，就係板藍根先生。 哇，聽啊聽得多啊， 根哥。 不過板藍根以前聽落嚟同啲病有關， 你估係板藍根唔係病嘅， 成藥啊， 係唔係？沖水嗰啲咩係沖劑嚟㗎嘛？板藍根係咪？好啦，原來琴日一嚟嘅時候，我話本尊原來係咁樣嘅，係菜嚟嘅。 哇， 係啊， 得意喎呢個， 好好。 第二个离题满分， 咁跟住我哋话板蓝根系咁样嘅，跟住咧好啊好在嘅就系咧嗰日 serve 我哋嘅嗰一位嘅waiter 咧，佢又即系走埋嚟同我哋讲就系啊板蓝根咧就系咁嘅样嘅，跟住同我哋讲话，我话唔识整，佢就话只系摆落去嗰个汤嗰度焯两分钟，唔好耐，跟住你摆落去之后咧，哇仲要校埋个 timer 两分钟啲就即刻拎上嚟食啦。你知唔知道系乜嘢嘅口感噶？板蓝根 系咪菜嚟嘅？ 菜嚟嘅， 我觉得 系成棵菜嘅，唔爽嘅。 我估系咪好似散菜咁样潺潺滑滑？ 不是，佢系切芥兰，一咬落去咧，佢有咬口嘅，佢系即系 个框嗰 啲样。咁同埋嘅就系佢有咬口嘅，以及嘅就系你咬落去嘅时候，一路嗒嗒嗒嗒，佢系甜嘅。仲有个后劲，你 feel 到有少少嘅就系你嗰啲板蓝根冲剂嘅板蓝根 味。 哇， 犀利！ 哇， 嗰个板蓝根嗰个汤有冇挂杯啊？ 板蓝根个汤咧就唔关事。呢个就太离题啦！ 对唔住，对唔住， 我 收翻， 交俾你。所以我觉得我就一定要好好地同大家要去分享一下。食到呢啲咁嘅嘢真系好开心。 唔系，我真系有嘢问，板蓝根系又嚟自边度啊？ 板蓝根佢冇讲我嚟自边度，咁但系佢就话俾我听嘅就系板蓝根其实就系有嗰种甜味，唔系咁多人能够食到嘅，同埋都有当造同埋唔当造，尤其是你食菇菌类呢一个时候就系当造嘅鬼。 即系佢灼下去， 灼一灼系啦，系嗰啲菇。菌嘅汤里面咧就灼一灼，咁所以可以去讲唔该。咁其实咧就咁样嘅话，你拎出嚟食嘅就得噶啦，乜都唔使 好离题离得好嘢， 系咪咧？ 歌名就系、 是、今天天气，呵呵呵。 唔好听啊！殷楚贤嘅呢首《今天天气呵呵呵》， 哇，好正喎、啊、呢首歌， 系啊， 回忆翻晒啦 吓。嗱，你有两个离题都满分， 点解离题都满分啊？如果 离得好咯，离得个题又有内容又有养分咯、啊， 因为我 就好似板蓝根咁咯，有应心。 系咪冇谂过？你见到佢个真身，你仲食埋佢个本尊？ 我真系冇谂过， 真系好正，我 觉得。即系等于牛大力，你见过佢真身未？ 见过。 是怎 煲 汤 噶嘛？ 系啊， 系啊，牛大力咪一条好似根咁样咯，树根咁样咯。 淮山， 淮山咁咯，系咪都有食鲜淮山？ 系啊，哇，正啊，不得了啊， 叫我食斋， 好，喂，最近七月啦，已经 系 月中咧，就系 DSE 放榜，唔系鬼节，系八月，我又筹备紧呢一个。弊家伙遇难节唔记得开鬼门关， 记得 系啊，我筹备紧啊， 好啊， 系啊，咁、嗯、有个朋友仔同我倾偈，佢话佢好惊，开始好惊， 惊咩啫？ 因为就 系 放榜， 放榜啊，系啊， 即系个压力开始嚟啦，越嚟越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爹哋妈咪几叻嘅， 嗯， 吓，于是佢觉得真系好有压力， 系唔使令佢失望， 系啊，系啊，即系都系啲好巴闭嘅人，咁佢问我点，当时我话 问你， 系啊，其实我话我成绩都好差。唔係佢知道我成績差， 但佢覺得你而家係一個社會嘅賢達， 嗰係阿達哥，廣播界嘅名人， 原來我係阿達哥。 咁所以嘅你俾咩建議佢？ 謝賢 阿達哥，你俾咩建議佢？快啲啊！你放唔到只歌噶啦，都係咁。 我就話俾佢聽，我好記得，我真係我話好記得，我當年放榜嘅時候咧落大雨嘅。 嗯 是啊，落住大雨好惨啊！同埋咧，因为啲同学好成绩嗰啲咧，哇喺度倾紧，又话报乜报物啊，咁我 好嬲嘅，其实嗬， 系 有啲失落啦， 系好失落，孤零零。咁我真系第一次坐紧个巴士，几廿年前上架巴士，就好似去咗元朗，喺度听。系啊，去元朗啊， 去元朗买老婆饼啊， 可以去好好地咁散下心，系咪？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咧。雨中點都會有陽光嘅，係、 嗯、 啊， 看看 所以你就揀咗呢只歌， 你唔理睇啊？ 嗰嘢真係金牌下方。 有歌《Crying in the Rain》，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繁华》。星期四晏昼吓，去到十二点半，快听呢个十二点半嘅新闻啦、财经消息等等嘅。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大致多云。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贝澳天后庙附近沙滩发现两条中华白海豚尸体，其中一条是初生。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接报跟进，已经将尸体带回解剖同分析。發言人話：呢兩條中華白海豚屍體被發現時相距唔遠，其中長大約 2.4 米的成年中華白海豚嚴重腐爛，另一條初生海豚只係剩翻骸骨。 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呼籲公眾，若果發現滑魚鯨豚和鯊魚的搁淺個案，致電1823熱線，提供發現搁淺的時間、地點和相片。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社工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社工註冊局將會由目前15人增加至27人，當中17人屬於委任成員。改組後，所有成員上任之前要宣誓，確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多名議員發言支持修例，認為是撥亂反正。社工註冊局前主席伍瑞明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不同意社工註冊局過往是亂局，認為當局早前提出的五宗罪是基於不全面事實。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在同一個節目說，投票贊成修例是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一票，期望對方交出好看的委任名單。他說孫玉涵曾經表明，修例目標是令到社工專業化、穩步發展，以公眾利益為依歸，希望他緊守在議事堂的莊嚴承諾。政府昨日表示，正是積極在不同層面推動低空經濟發展，會以循序漸進方式推行低空經濟試點項目，以無人機載貨為起點，由近至遠、由輕至重方式推動，並會委派一名副司長做協調。立法會議員陳少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應該進取一些，現在被人感覺是由零開始。他指內地和歐美已經有很多經驗被香港借鏡，他建議可以在大埔科學園作升降試點，以無人機運載小食飲品到大埔海濱長廊，亦都可以在西九龍海濱載貨到港島區。陳少雄說，香港有很多禁飛區，當局應該重新檢視，期望政府成立小組，由副司長作跨部門統籌。國務院總理李強出席在上海舉行的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儀式並且致辭。李強致辭的時候提出三點建議，第一是深化創新合作，釋放智能紅利，各國應該相互協作，促進數據跨境流動、社會自由貿易和人才交流等的合作，共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第二是推動普惠發展，離合智能鴻溝，各方要攜手打造公平開放、非趨勢性的人工智能發展環境，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能力建設。第三是加強協同共治，指人工智能風險是全球共同挑戰，要推動建立普遍參與的國際機制，形成具廣泛共識的治理框架及標準規範。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9%，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988点，升九点，总成交金额509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25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9.4冇升跌，美团119.8升2.7，建设银行5.49升1.28。工商银行4.83升1毫，商汤1.58跌4仙，盈富基金18.46升6仙，阿里巴巴73.25升1.05，理想汽车80.8升3.05，中海油23.15跌2.5，恒生中国企业65.92升2.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09, 日元 161.55, 瑞士法郎 0.901, 加元 1.364, 人民幣 7.271, 英鎊對美元 1.275, 歐元對美元 1.079, 澳元對美元 0.6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1, 日經平均指數報40910點，升330點，港金報21975元，升1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578美元，賣出235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魏炳郎。初初我进入这行的时候呢，我是做电视配音的。但后来呢，发觉到做 DJ 更加吸引我。原来一个人呢，可以坐在一个直播室里面呢，播他喜欢听的歌曲，就是这个吸引，所以导致我参加这个 DJ 行业。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照亮你。 罗秋韵饰演嘅庄秋，外科医生，技术高超，视救人为天职，但冰冷寡言。原来系因为做消防员嘅丈夫因公殉职，从此将感情冰封，直至遇上现役消防员陆芳琪，对方嘅热情又可唔可以将佢融化？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夏日炎炎咁鬼热，着衫都嫌多，点解仲一定要戴帽呢？ 头皮嘅毛囊层其实真系好脆弱嘅啫，你唔好以为见到好似可以日晒雨淋、风吹雨打咁样啦，喺个头壳顶，但其实佢都系好脆弱嘅嘢。 系啊， 晒你真系戴翻把遮或者戴翻顶帽，令到你 cover 翻你个头皮，因为阳光嗰个刺激性咧，令到你头皮都会可能真系晒伤会甩皮。 要学识点样保护你嘅头皮同埋头发，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做只猫。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哇 ，Doctor Eric，Eric， 你哋好啊， 你好啊， 喂喂 ，over， 喂， 聋咗未啊你？ 我 灵 魂 翻嚟啦， 灵魂翻嚟，今日我哋嘅主题系。 今日主题有两个主题啦，咁有多少少时间啦，今日咁就我哋第一个主题就我下个礼拜我带个细路女去泰国啦，咁我个细路女咧就好中意咧每个礼拜都嚟我诊所接我放工嘅， 因为好多猫猫狗狗。 系啦，好多猫猫狗狗，有好多缘分，好得意咁啊！同埋加埋我自己就想教佢价值观啦。 好好啊，你 点样教？ 几时教我啊？ 即系唔系个人可以带个细蚊仔翻工嘅？咁我细个好有印象咧，就我妈就会带就俾我等佢放工，咁样就见到佢喺个厂嗰度做嘢咁样。咁大个知道。即系唔系好大个都知道吓， 搵钱 做嘢 系啊，呢样几重要啊，真系 讲真噶， 系啊系啊。 今時今日教細蚊仔價值觀真係唔簡單，因為我哋細個嗰時，你如果記得，我哋個個人都世界簡單好多嗰陣時， 係、嗯、啊， 其實唔知我哋老豆老母唔需要教我哋，我哋都會有價值觀，因為 新教啊， 喺我哋嘅、嗯、世界會教我哋啦、嗯，我哋嘅情況會教我哋啦。即係而家你諗下啲細蚊仔起身就有 iPad， 有電腦，嗯、有高科技咁個掣就。嗯就可以跟朋友傾偈， 因為物資豐富咗好多， 係啦，所以而家我哋真係要諗表去教啲細蚊仔價值觀，唔、嗯、係對啲細蚊仔就冇冇、嗯、價值觀。 細蚊仔，我好中意你講細蚊仔，都冇人講細蚊仔。 係啦，帶女女去呢個診所，咁跟住咧，係啊。 系啦，咁样就嗱，咁样唔止，我就真系好得意啊！我同我啲朋友倾偈咧，个个朋友嘅细路女冇夸张，系个个细路女都想做个兽医嘅。 啊，系啊，系咪因为觉得接触小动物好得意啊，好可爱啊，咁样啊，系咪？ 系啊，个个人嘅 dream job 噶，即系我细个想做个太空人啦，噶咁样就呢时候咧想做个兽医。咁其实好多时系因为开头啦，兽医系嗰啲你想做医生啊，牙医啊， 消防员啊， 嗯， 系啊， 你买嗰啲公仔都有时即系有啲 theme 都系兽医嘅， 系嘅系嘅， 系啦，所以细个嗰时咧就你会接触多啲啦，对女仔啦，即系咁就另外一样嘢就即系其实佢出到嚟做，佢叫做系帮人啊，你帮啲小动物啊，有个咁即系 使命感 上嘅，系啦系啦，啱啦。咁樣就二第三就尊重啦，同埋有個信任喺度啦，即係你做個客人，你 feel 到係有依樣嘢，咁、嗯、有啲威嚴啦，可以話。咁就同埋第四樣嘢就係、是、好多 variety 啦，佢就諗下可以醫獅子、老虎啊，有貓狗啊、蛇啊。 喂，醫獅子真係好低調，拖啲 嗰啲佢兩個濕胎係嘛？即係 嗰啲。其實冇錯嘅，係真嘅， 係啊，可以㗎，係 有咁，係有係有有咁嘅機會嘅， 有㗎。 咁樣就不過就事實上就唔係咁簡單啦。 嗯， 就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咧就學歷要好高啦。 嗯， 所以依、這個夢想即係夢想，好似我做唔到太空人咁樣啦嚇。咁二咧就係好明顯讀獸醫好多時要去外國啊，喺香港讀都好啊，要好多錢、好多資源，屋企唔係個人。有機會做到嘅嘢啦， 嗯， 嗱，同埋咧，原來做咗之後咧，就那個分類咧，其實唔係咧，係好 interesting 嘅，冇錯嘅，我日日都面對唔同嘅挑戰，不過唔係廣闊到咁樣咯、嗯，就我唔係日日可以醫師啲老虎羊啊或者乜嘢，即係好多時候要揀一個 part， 不過會先個 part 仲好多無限嘅嘢嘅，其實。譬如我做個醫生，我可以做手術，又可以做體證， 外科定內科。 但係我想打一個岔咧，就係多得 Eric， 其實喺你而家從醫嘅過程之中咧，除咗貓貓狗狗呢啲咁 common 啦，即係一定會有嘅咧，獅子老虎就冇啦香港。但係會唔會都有啲咧？你都有啲我依拎只咁嘅嘢嚟嘅，咁例如蛇會唔會㗎？你哋會唔會都醫？ 或者刺猬咁樣啊？ 即係有啲咩比較特別？ 一隻鹿咁。 嗱，我或者答你個問題 interesting 啲啦。嗱，咁啊有啦，刺猬你大家知道倉鼠啊、天竺鼠啊、雀仔啊、甚至乎蛇啊、龜啊，人香港養嗰啲嘢都帶嚟啦。不過我自己咧有就係第二個滿足感嘅 ，from 即係識咁多動物嘅科學啦。就其實咧，我哋每年咧，我都會去好多嘅即係進修嘅可能 conference 啊 ，seminar 嗰啲， 係啦 ，seminar 嗰啲嘢啦。咁、就其實咧，我會趁嗰個機會咧，去啲 seminar 去學啲我完全九唔搭八唔會接觸嘅嘢嘅。 可唔可以分享一個啊？ 係、啊，我有興趣。譬如話踩扁咗只曱甴。踩扁一線，有冇得救咧？ 咁中意曱甴㗎？ 因為佢自己本人係一隻曱甴㗎嘛。 即係踩扁都冇得救翻佢。 其實咧，嘢嘅曱甴咧，其實唔係獸醫嘅項目嚟嘅，entomology 嚟嘅。entomology 即係蟲學啦。 嗯、 所以咧， 昆蟲啊， 專業嘅。 哦， 係啦，所以係有嘅。 嗯， 啊，所以 又系、哦，我谂佢哋嗰啲架撑应该唔同 咁加精细啊，大佬， 你冇理由攞我同佢探热啦，如果 系 昆虫， 好得意喎，昆虫， 唔好睇小昆虫学啊吓，即系 我冇睇少， 冇睇少， 真系冇、啊，我觉得好劲啊， 我个人都冇睇少，我睇少自己噶咋， 你谂你要几细心，几点样做啲测验去睇下佢点样运作， 咪系咯， 系啊，咁精致。 系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嘅例子。咁我去，譬如去點樣 run 個動物園咁樣， 咁樣就你可能有個 lecture 講溫動物園嘅，佢哋面對嗰啲困難嘅。 哇！呢個 我就冇接觸，我就坐低認為好得意咯，我都認為。咁加埋佢即係好明顯，我去到嗰個獸醫嘅，比獸醫嘅 seminar 入邊佢講啲嘢比較深嘅，即係唔係上 Google 揾到嘅嘢嚟嘅。所以即係有，所以有好多機會接觸嘅嘢。咁我自己都有個人嘅興趣，譬如我係好中意養魚嘅，所以我就唔止係即係因為我有個科學背景啦，就我有好多機會去。去 接觸 深入研究啲咯，唔係直情係即係我唔係你一般養魚嘅人就唔好誤會，有啲養魚人好深入嘅，不過一般嗰啲就係、是、哦養條魚可能諗水質，不過可以諗我就諗 ecosystem 啊，有冇啲新啲嘅方法去養魚啊，就深層啲咯，所以做，所以我就。得老仔，我認為有依個夢想係好，我認為更加好嘅夢想，我就直情鼓勵成香港個個細蚊仔都應該要，同埋香港個教育都有包容啊，不過可以仲深入啲，就係、是、個人都應該有個科學背景。 同意，我都覺得 係啦，因為科學教你點樣客觀，係啦，點樣要信證據就唔係由人嚟講啦，講乜都得，會做得個好啲嘅人啦。咁今日第二個話題咧，就試下。嗱，我今次試翻你哋轉頭啦。我想問你哋，狗仔最憎乜嘢？ 兔仔啊，係咪？我聽唔清楚。 狗仔， 狗仔最 憎乜嘢啊？ 憎乜 嘢 啊？係啦。係一樣嘢嚟嘅，定係一啲？ 我俾個例子啦。 好， 狗仔，狗仔唔中意嘈嘅。 狗仔， 係啦，要太大聲，因為佢比較嘅聲敏感啦。 嘈得過佢吠，但係 哇，吠真係好嘈啊！ 有啲人養狗， 呢啲係你個恐懼嚟嘅啫。 我真係恐懼， 我真係要請教你，點解一隻狗吠咧，其他狗 都 會吠嘅？ 恐懼啊！ 佢話點解一隻吠，其他跟住吠？ 係啊，點解嘅？ 係咪狼群效應？ 定佢哋傾緊偈啊？定係 咯，狼群後佢唔係傾緊偈可能啦。二就係佢哋即係你可以話傾偈，不過係反應嚟嘅。可能係warn 個狼朋友危險嚟緊，或者佢真係一隻狗。嬲緊另一隻狗， 一隻狗嬲另一隻狗 就吠 咁樣就加埋，如果你見咧就狗好驚啊，行雷閃電啊，fireworks 啊，屋企嘅吸塵機啊呢啲嘢，咁可以製造一個恐懼嘅 response 嘅，咁就佢如果足夠發生咧，佢就可以製造一個神經病態嘅，即係有啲焦慮啊啲咁嘅嘢嘅，所以嗱呢個係一個例子啦，仲有好多個， 佢係咪唔中意一啲佢即係啲比較刺鼻嘅？因為人類好多嗰啲咩搽啲藥油啊，或者一啲薄荷等咧，即係啲佢唔中意嘅味，臭味啊會唔會啊？ 系啱啦， 因为佢哋特别敏感， 系啦，系强烈嘅味道，因为佢唔系特别敏感啊，佢个嗅觉咧系劲过我同你嘅嗅觉，你估几多倍啊？ 五十 四倍， 一千， 一万至十万， 哇， 咁犀利， 系，所以我成日都话。狗仔咧，譬如冇咗視覺都好咧，佢嗅覺係立體嘅。 哦，唔怪得佢吸毒犬啦。 係啊，有時佢哋聞到你身體有病㗎。 哇， 係啊， 點解有咁大個 range 咧？係因為有啲好明顯就係，譬如你到有啲狗係攞嚟聞，譬如喺機場聞毒品嗰啲咧，佢特登揀啲品種係敏感啲嘅。嗰啲有啲就冇咁敏感啦。你就 Chihuahua 可能冇敏感，不過冇咁敏感都十一萬倍啦嚇。所以咧就主要小心啲就係嗰啲香水啊、清潔產品。所以啲人成日問我可唔可以用咩？ 噴狗香水。 係啦，清潔產品咧，就譬如ammonia 嗰啲咁啊，即係要揾啲冇味嘅，即係冇香花味咁樣嗰啲。 但我咁想問啦，如果女主人成日噴香水，咁佢咪覺得好蝦人憎咯？即係女 好蝦人憎， 佢咬嘅， 係嘛？ 佢吠佢， 吠佢，你又唔知咩事？ 但我哋人類覺得香，反而佢覺得香㗎，係嘛？ 系啊，应该好重味，好唔中意 嘅。哦，有冇好中意嘅嘛？鸡髀味咁得唔得？ 系啊， 即 系 如果我喷一个香水系鸡髀味啊，佢会唔会开心啲啊？ 可能啦，会变得好错咯，可能。 几好啊，我觉得嗱，闻到食物味。 仲有啲咩啊？ 咁啊， 仲有啲咩啊？ 仲有你有冇谂到？ 仲有啲咩嘢佢憎啊？佢憎。 憎佢睇醫生， 着衫。 系啊系，啱想讲，即系啲箍喺佢身上嘅嘢，唔系属于佢，但系佢平时唔需要嘅。衫啊，或者鞋啊， 類似係類似，可能咁講。狗仔好憎俾人擁抱啊。 誒， 係咩？ 系啦，你以为佢中意母狗中意嘅，其实因为咧，你拥抱佢咧系一个 form of 即系控制佢啦。嗯、就你即系去俾佢一个我系 箍住佢，唔准佢喐， 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 ，dominance 啦吓，咁样就变咗咧就一个，所以你着衫嗰啲嘢，同埋好多动物咧，特别猫添咧，就会有啲地方有冇留意猫好憎你摸肚腩嘅？ 唔系噶，有时佢会俾你摸噶，同你 friend 有啲系呢个有啲个别，不过咧就一般都唔会中意嘅， 一般都唔中意嘅，系啊，最 delicate 嘅地方啊嘛，系嘛， 系啦， 信任你就 OK 咯， 黑沙，同埋好明显狗唔中意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啦， 嗯哼， 孤独 系啦，因为佢系系啦，唔中意孤独啦，同人一样嘅呢样嘢，因为人同埋狗都系一个。即系浪朋动物嚟嘅， 系群居嘅吓、啊。好，喂， 同埋头先 系你 round up 啊，差唔多，你讲埋最后呢个 point 吓。好啦，头先你讲话兽医系啱嘅，佢唔中意去啲新嘅古怪环境。 即系睇医生啦、 啊，系一个原因啦，系啊，睇医生啦、啊 哦。因为佢唔知系咩地方，系咪接触陌生人， 一入去就感觉到唔好 嘅，有啲邪气噶啦，我呢度。 好，多谢晒 Derek 啊，咁你自己都开开心心啊， 下个礼拜再倾， 拜拜。 好，时间你听呢个即安剧，我哋听日星期五有啲新嘅安排啊，咁到底系咩？听日大家知道噶啦，听日再见，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烦啊！好烦啊！ 肥强，你冇事啊嘛？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悔不当初！ 你讲啦，有咩事啊？姑妈一定撑你啊！你记住啊，钱可以解决到嘅就唔系问题啦。 小刘姑妈，今次唔系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啊！ 哇，咁啊，即系有个好大嘅问题咯！唔好意思啊，有个大妈婶啊约咗我食啊，我想出去啦，唔得闲同你倾住，系咁先，拜拜。 咪行住，我就系咁样同我表哥讲过，城中有三个大妈婶睇我。打本俾我搞跨国企业大生意， 咁结果呢？ 结果表哥话佢个仔今年暑假想嚟我嘅跨国企业打暑期工，点算啊 ，Sarah 姑妈？ 唔惊，佢要嚟见工咋系嘛？ 系啊， 你咁见工可以见唔成啊嘛，咪一定要请噶嘛？ 系 ，Sarah 姑妈佩服姑妈，即系姑妈，好嘢！ 两位倾咩倾到咁兴奋啊 ？A P 系你嚟得啱啊！坐低，我要同你进行面试 吓。啊即是点啊？ 即是 interview in 暑期工啊？ 咦，都好、啊，我今年大学三年班，我都想找份暑期工。 嗱，今次面试咧，我同 Sarah 咧就扮雇主，而你咧就系扮想找暑期工嘅同学。不过今次面试有啲唔同，倒翻转系你 in 我哋啊。 咁都得，好啊，嚟啦，两位随便坐。请问两位系咪想请暑期工啊？ 系啊。 我知道暑期工在开工之前要听从雇主和负责人的指示和训导，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这一题题目浅一点，等我回答吧。一般同学来我和肥强这间超级无敌跨国企业大集团做暑期工，我们一定要提醒他们的，在工作安全和健康方面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还有暑期工新入职的时候必须要参与入职培训，是不是肥强？ 是，当然啦。还有，如果暑期工在做事期间发觉有工作安全和健康的问题，就要立刻向主管报告跟进。 不过我想事先讲清楚，有些工作我是不会做的。 哇，你都好拣择、啊。 两位，我不是拣择，打算做暑期工的同学听清楚，暑期工是不应该做危险的工作，避免发生意外。 那哪些工作属于危险工作呢？ 暑期工不适合从事的危险性高工作就包括地盘工作、高空工作、操作起重机械、在密闭空间工作，例如沙井、地下污水渠、操作木工或者电动机器，例如五金啤机，还有是不应该叫暑期工处理化学品和有害的物质，还有从事和火有关的工序，例如烧烘。 哇，咁即系好多嘢唔叫得嗰啲暑期工做、啊，Sarah 姑妈你点睇啊？ 咁认真同埋小心工作都系好嘅。嗱 ，A P， 我都要同你哋嗰啲暑期工讲啊，你哋咧嚟做嘢嘅时候一定要格外留神，唔可以喺工作场地嬉戏，又唔可以玩玩下、啊，更加唔可以做嗰啲咧唔安全嘅动作，引致自己同埋其他人受伤，得唔得啊？ 得，冇问题，我应承你哋。 我亦都会叮嘱打算做暑期工嘅同学咧，要记到实所有暑期工工作安全同埋健康事项，同埋严格遵从啊。 咁暑期工常见嘅意外有边啲咧？ 所有暑期工咧，应该留意以下常见嘅意外，同埋要警惕自己，包括小心提举同埋搬运物件时受伤啦。另外就系喺同物件碰撞时受伤，又或者被手工具所伤。 咁如果工作时遇到隻熱嘅物件要点做啊？ 所有隻熱嘅表面同埋物质咧，会引致烫伤，梗系掂都唔掂啦 ，say no 啦。 咣隆咣隆咣隆，我系开动紧嘅机器，暑期工小姐，请埋嚟做嘢啦喂。 Over over， 开动中嘅 Sarah 机器，对唔住，我系唔会触及你嘅，我同时亦都唔会触及机器制作中嘅物件而令自己受伤。 Sarah 姑妈，睇嚟 AP 咧真系好清楚，如果要做暑期工咧，要注意嘅暑期工工作安全守则。 系啊 ，AP， 咁我都想问一下，我哋咧咁关注暑期工嘅工作安全啊，系咪合资格请暑期工咧？ 两位都好清楚暑期工工作安全守则，照计都系合适嘅雇主，亦都系负责任嘅负责人。请问两位的跨国企业请咩暑期工啊？ 诶，唔好意思，有电话问我。喂，大马省，我系啊。哦，份暑期工真系好笋，咁请几多个人啊 ？OK OK， 咁我同佢哋即刻过嚟，俾机会你 in 我哋啊吓。到时我哋再考虑你有冇资格请我哋啦。拜拜。 喂，肥强啊，你讲咩啊？有咁笋嘅暑期工啊，即刻去见啦，一齐行啦。 哎，等埋我啊。 暑期工做嘢唔系讲玩，唔小心整亲自己就完蛋。我系 A P 潘宇谦。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说不出的感觉，绕了地球走一圈。是看不到地平线，你能不能够看见？我想走进你的视野，跟你度过所有季节。I'll be there 在你身边，当你不快乐 ，I'll be 一直待在这 for you。Listen up， 不要想太多，听着这首为你写的歌。I'll be there 每一天，陪你走遍世界，像旋律陪着音乐。我们在一起永远没期限，让我爱着你 till the end、yeah。靠着我屏住呼吸，闭上眼，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别再上演那烂透了的情节，就在你面前，当你忽略视而不见。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坚决，也许我们之间有误解。 I'll be there 在你身边，当你不快乐 I'll be 一直待在这 for you。 Listen up 不要想太多，听着这首为你写的歌。 I'll be there 每一天，陪你走遍世界，像旋律陪着音乐。我们在一起永远没期限，让我爱着你 till the end、yeah。 靠着我屏住呼吸，闭上眼，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别再上演那烂透了的情节，就在你面前，当你忽略视而不见。 做人

到冇人帮手嘅时候，自己系可以完全搞掂嘅。 冇错，阿 Vivian 你而家咧就系一个叫全能嘅 media 嘅人啦，即系你有演戏、唱歌，啦啦啦好多嘢。相比咧，你觉得做 DJ 咧，相比其他咧，有啲咩分别啊？即系如果你又经历过做 DJ 啦，又出嚟唱个歌啦，拍戏啦， 系 要求方面、感受方面咧，有啲咩唔同啦？电影咧，哇，好犀利，即系个感染力一上演咧，全世界都认识你，全世界都中意你。 系 唱歌咧又系啦，哇，可以传颂好好远嘅地方，个个都听过你嘅歌曲。咁做 DJ 咧，会唔会相比上嚟咧？你觉得呢一样嘢，你觉得个感染力冇咁大，定系你会觉得有另外一种嘅感觉？ 因为你如果是成个画面见到你你可以分散好多注意力啊。咁你可能个声唔够靓嘅，你个样够靓就可以填补翻，或者你演技够好。咁但系真系做 DJ 咧，我觉得声一定要靓咯，真 系 好紧要咯。咁我就觉得我话声唔够靓嘅，所以我就好快唔做啦。同埋做得唔够好嘅，即系我个 对自己嘅 对自己要求系觉得我系唔够好。咁咁我記得阿蛋同我講，嗱你做咁多嘢，咁你咪分散咗自己去即係努力嘅時間咯。咁你揀最啱你自己想發揮得好嘅嘢，你就放棄一啲你覺得你做得冇咁好嘅地方嘅工作啦。咁所以咧，同埋嗱節目唔係咁多嘅啫嘛。咁譬如我仲做節目嘅話，咁我就壓住一個節目啦。咁新人又嚟緊啦。咁如果我退下嘅话咧，我放咗呢个机会出嚟咧，咁亦都可以俾新人可以有机会做节目，咁几好咧？可能有更啱比我更适合嘅人系可以做节目噶嘛？咁我就觉得我唔想阻住地球转，咁我有的确有呢个谂法嘅，咁所以我就觉得俾更胜任嘅人去占据一啲即系 airtime 咯 ，airtime 不过系嘅，因为嗰阵时你都有好多嘅不同嘅渠道去發揮自己的 talent 啦，演戲啊、唱歌啊，咁我亦都明白嘅。但如果今日嗱，我哋咧再搞呢個我是 DJ 啦，咁你作為一位師姐啊，過來人啦，會有啲咩建議，或者你覺得做 DJ 嘅人應該有啲乜嘢嘅具備嘅特質或者條件咧？咁樣，正如有啲人考新 DJ 嘅時候，我好中意講嘢啊，咁樣，喂，個個都中意講嘢噶啦，咁你中意講嘢，你講有冇聽先得㗎？你自己覺得咧，點樣 係 可以 考？真係要好聽先咯，嚇咁就唔使驚啲嘢唔識嘅，因為咧我都係乜都唔識，同埋唔諗到自己真係會學識曬嘅人，即係咁冇天分啊！我覺得自己咁都可以學識曬咁多嘢，即係可能係爭邊個快啲啊，邊個慢啲，咁唔緊要咯。你係要俾自己機會嚇，如果你真係想對做電台節目有興趣嘅話。咁我覺得係可以去嘗試嘅，即係可以放膽嘗試，因為我哋係唔怕，即係唔怕跌低噶嘛。你喺跌低嗰度可以企翻起身噶嘛。 冇錯， 咁犯錯每人都會犯咯。咁俾機會自己犯錯去學精咯。咁其實好好玩嘅，真係唔係做節目咁簡單嘅，會令到你可能對音樂啦或者。我最中意系声演嘅，即系譬如有套戏系完全系见唔到我嘅，但系我声演一个角色，或者我配音，我都试过配音啊， 系咩？ 配一个日本嘅动 画， 我系帮药师丸博子，我就系配佢，咁佢系一个女主角嚟嘅，咁系讲佢同一只狗嘅故事，咁好好玩，好开心，咁嗰、那个呢一样嘢就喺可能喺电台度学翻嚟。系啦，咁但系配音咪仲难啦， 仲难噶， 要夹 口型啦、时间啦、几时开口、几时收口啦， 系啦， 同埋你个声要学翻嗰个公仔啦， 系， 系咪配合翻？ 系，咁但系我觉得系要有使命感嘅， 嗯， 即系唔系你一做咗节目之后咧，就唔系你个人嘅事啦，即系你要对个社会负责。咁你讲嘅说话咧，其实你已经系公众人物，咁你要对你自己讲嘅说话要负责任。 冇错。 咁你其实你要一早系谂定你呢个人设，即系譬如阿 A， 你想做电台节目啦，咁你系一个咩人设咧？你想带俾而家，因为其实而家唔系咁简单、播歌啊咁样咁简单。你有咩 message 系即系你善于去？ 你个 role 系咩咧？ 系啦系啦，你有咩角色啦？你系一个即系其实一个桥梁啊、你要传播啲乜嘢嘅信息俾你想听嘅人？咁一定要谂定咯。 冇错。 咁我觉得又唔系好个人嘅，你有个团队啦，